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哎，今日咧喺呢个嘅有个 cafe 度同大家做呢个节目，可能有啲嘈啊。 第一次户外 嘅，系咁咪户外都系室内嚟嘅，系咯系咯，不过有好多人嘅呢度 ，OK。 系 咁，如果有啲嘈嘅，大家 敬请原谅啦。 OK， 好。咁今个礼拜就上咗呢个嘅新戏啦，咁系Twilight 系嘛，叫做乜嘢？ 吸血新世纪。 系吸血新世纪嘅。咁係其實呢係一套吸血殭屍，但係一套 愛情片 嚟啦， 都唔係好典型嘅殭屍片啦。 係啦，咁我哋都睇過啦。咁其實呢套戲呢係由一本好出名好出名嘅小說呢 都 係 叫 Twilight 係啦。咁呢個 Twilight 係一個 series 嚟㗎啦，本身咁第一個小說就係叫返做 Twilight 啦。咁跟住其實個小說就係05年㗎啦，係啦，其實都好新㗎喎。咁06年就有佢嘅續篇啦，都係小說啦，就係叫 New Moon 啦， 新月啦。 咁跟住 07年就有 Eclipse 啦 ，Breaking Dawn 啦。 08年啱上年咧就係第四本 Breaking Dawn 啊 ，Breaking Dawn 係啦係啦， 破 有四個啦，係啦係啦。咁呢個第一集啦，咁其實咧就係講嗰個男主角同個女主角點樣邂逅嘅故事啦。咁同埋敵人亦都開始出現咁樣啦。咁其實套戲就故事就好簡單嘅啫，係啦，基本上咧我 個故事來源啊有啲特別啦， 係啦，故事來源特別。 個作者就係 Stephanie May Mears 啦， Mears。一陣間先同大家詳細講好冇。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消息啦。咁 Heroes 嗰個電視劇亦都做咗最後嘅一集啦，第三季， 第三季 亦都有第四季嘅即係少少賴落去㗎喇喎。咁一陣又同大家講下啦。咁另外咧仲有另外一套咧就甄子丹嘅葉問 啦， 咁我哋我睇咗啦，咁其實有陣又同大家講翻下呢個， 雖然都唔係好科幻嘅， 唔科幻呢個就真係唔科幻，不過都同大家講，因為知道大家有好多人都中意， 有興趣， 係有興趣。OK， 咁一陣同大家講下啦。好，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個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 係啦， 咁宣傳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咩嘢想補充返我哋嘅資料啊，或者嗰啲我哋就等大家嘅回信嘅。係。係啦。好，咁我哋係咪講咗呢個嘅或者提下啦，我哋前一集呢咪搵電話錄音嘅。 電話錄音。 係用電話嚟做嘅。其實大家俾返啲意見我哋呀，因為我哋可能呢遲下我哋會需要用呢種方式，因為即係我哋到時可能會用長途電話，因為大家可能會喺唔同嘅地方啊，遲啲會係啦。咁大家俾返啲意見我哋，等我哋可以 improve 返啦。 係 好，咁等大家嘅回信嘅。 咁 好， 而家先講咩呢？ 都 Twilight 先啦，係啦，因為嗰個始終係今個禮拜最勁嘅。 係 係啦，咁其實呢套戲呢就今日星期五先至上畫喎， 新鮮熱辣。 其實葉問都係㗎，琴日嗰個星期四呢其實係優先場嚟㗎。 哦，優先場。 佢話試下個票房喎，咁但係都 應該 唔錯。都幾多人睇。好，咁 Twilight 係點樣㗎呢？ Twilight 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女仔啦， Bella 啦，同埋係 啦， Edward 啦， Edward 僵尸嚟㗎， Coolin 啦，吓嘅。 唔係 C-Side Hand 啊， Edward 啦。但係佢造型都有啲似㗎喎。 係啦，唇紅齒白啦，又到白曬 啊，頭都係少少係咁嘅喎， 光光地。 哦，那個演員啫，咁唔係光光地，額高，幾高嘅係啦。 即係呢套戲喺外國就好收得啦，一上就代打敗咗詹士邦啦。 係啦，咁其實點解呢？係因為佢原來係一本好暢 銷 嘅 小説 改編啦。咁其實咁小説，大家同大家講下， 佢個作者就係 Stephanie。Mira 啦，咁俾人 Mira 被人譽為羅琳第一，羅琳即係哈利波特嘅作者啦。 係啦，咦點解呢？ 因為 好犀利， 佢好犀利啊！佢 有幾犀利呢？同大家講下， 由出版到而家已經賣咗2500萬本㗎啦。 哇，好勁喎！ 咁就總共翻譯過37個語言。 哇， 係超勁嘅一個小說。 咦，佢 Harry Potter 都係差唔多係嘛？ Harry Potter 百幾添， 勁啲係啦。但係翻譯語言都差唔多啦，係嘛？ 差唔多 ，Harry Potter 係聖經以外翻譯最多語言嘅一部書。係 啦，係啦，聖經第一啊嘛，佢第二啊嘛，係嘛？係咯， 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個受歡迎程度有幾高？ 但係點解？ 個可能係佢 base on 佢一個幾特別嘅，佢話個構思個故事最初嘅 idea 啦。咁最初依部嘢點解會令人注意就係因為佢 sell 佢個。最主要點樣得呢個故事嚟嘅就係原來係咩呢？ 你發夢， 但係你話佢係由細到大都已經有呢個， 唔係由細到大有一個咁嘅 fantasy， 但係咁跟住咧，佢2003咧就有個咁嘅夢， 係啦，7月2日啊，仲要係，係，唔係6月2日，6月2日 發夢見一個女仔同一個殭屍嘅故事， 係啦，個女仔自不然係佢嚟㗎啦，我估， 我唔知喎，佢冇詳細交代係咪第一身定第三身啦嚇，咁佢就係喺呢個夢，咁悲上呢個夢咗13個 chapter， 咁攞去出版社咧。就好奇蹟地出版社就要覺得都幾得喎個故事，咁又推出咗市場啦，咁結果仲攞咗唔少獎添， 係 包括New York Times 嘅 Editor's Choice 啊，同埋另外幾份報紙嘅文學獎嚇， 係啦係。 咁呢個即係一開始就有喺咁大嘅迴響，所以佢亦每年都差唔基本上每年都出一部延續篇啦，一路到今年嘅。嗰部就係Breaking Dawn 啦， 係啦。喂，咁其實佢呢個係咪佢第一次寫小說已經咁樣嘅咧？ 佢應該係第一次寫小說。 哇，咁啊真係好似幾好彩。 佢其實係喺鳳凰城出世啦，咁就後一路喺美國上嚟，跟住就去咗英國讀書，咁就攞咗個文學啦。 即其實佢都係有英國嗰邊嘅分途嘅。 所以其實 喂，其實個故事入邊，我覺得 嗰個世界都幾英國， 但其實佢係美國嚟喎。佢話 係 嗰鎮叫咩名？ Fox 就喺華盛頓州嘅一個鎮仔， 睇落真係好英國 feel 嘅。 其實佢講個女仔其實最初係好陽光嘅，就係住喺住喺呢啲新奧爾良啲光橙橙嘅地方啊，幾時啊咁就搬去呢個成日都煙霧瀰漫嘅地方啊 ，Fox 嗰度啊。你現實上係真係有呢個鎮嘅，不過係咪咁樣煙霧瀰漫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啊。 是因為可能又帶協到連呢個鎮都即係有旅遊喎，唔出奇啊，外國係咯， 唔出奇唔出奇，因為你記得最經典就係當年Da Vinci's Code 啦， 但係係一個旅遊指南嚟嘅， 直頭出咗成個旅遊指南，一路去聖母院啊，一路去到英國嘅小教堂咁啊，咁其實咁言歸正傳啦，阿 Stephanie 呢部書咧，一路就成為。年輕人熱捧嘅對象，即係同 Harry Potter 唔同啦。Harry Potter 就比較係年齡層再低啲個啦，可能就係符合啲年輕人嘅夢想啦，即係 dream 梯嘅愛情。 會唔會係女仔讀者多？我話 依個我真係唔清楚。 應該係嘅，因為我哋平時 因為我冇勇氣立部咁嘅書去睇。 因為平時咧，我哋不嬲都見嗰啲書店啦，即係嗰大型書店啦。佢都係大量呢啲咁嘅愛情小說類。 如果你 我發覺咧，都係啲鬼妹仔睇嘅。 你睇過啲，你去過啲外國書店或者去過香港，例如神聰咁 啊，係啊係啊， 你會發現係好大量呢啲咁嘅 愛情。 我哋叫 pocket book 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好主要嘅一個 title 就係呢種咁嘅愛情。 冇錯，浪漫小說。 咁佢可能比較特別啲，佢就溝咗少少。靈幻啦，有啲殭屍啊， 有都有㗎， 有少少 action 啊，亦都有啲神秘啊，例如佢其實之後佢哋都會講一路唔同佢哋叫唔同 family 嘅殭屍會去打倒嘅形式去對付啊 Bella 咁啦。 其實早排有一套拍過電影嘅，我唔記得咗個名啊，都係講一個。天才少女嘅偵探㗎嘛。 係 啊。你記唔記得我唔記得個戲名。個戲名就係用返嗰個女主角個名㗎囉。 係。 但我唔記得咗我睇過嘅，但我唔記得咗個戲名。香港咪上我唔知，但有碟嘅。 OK。 咁嗰套都係類似㗎。即係佢就唔係講佢係愛情啦，佢愛情嗰 part 就好少嘅。咁咪真係講佢係個女仔好叻咁嘅查案囉。即係女仔版嘅金田一咁樣嚟到。 OK。 咁其實都係俾啲女仔睇㗎喎。少女啦。咁如果唔係個女仔都唔係少女啦，係咪？即係個女主角係少女都係其實播返少女睇嘅。 其實或者攞佢嚟同或者交代個故事先啦。 好好 咁就係講佢初初由鳳凰由新奧爾良搬去依個咩 Fork 嘅小鎮度就唔係好習慣，咁你有啲冇禮貌。咁因為佢老豆就接咗一個 job 就係嗰度嘅。 差佬嚟喎， 警察嘅 chief 啦，即係鎮長啦， 警長啦， 警長嗰個鎮嘅警長啊。咁佢哋就成家人搬咗去嗰度啦，咁就翻學啊，咁啊好平凡。咁但係遇到一個靚仔啦，戲中嘅係 Edwin 啦。Edward 咁佢哋兩個就當我係我大，發現 Edward 佢有少少唔同喎，除咗佢係一個素食者啦， 係啦， 佢同埋佢好，佢跑起上嚟好快，亦都好大力嘅。 係你因為有一次咧，有個 交通意外嘅時候咧，呢、這個男仔突然間出現，可以係啦，撳停架車，咁佢甩咗我架車就成即係 Superman 咁嘅喎。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借呢個女仔當場先發現係佢整粒，佢跟住招之後就走咗啦，即係啲人都唔知係佢出手幫嘅。你啲人以為個女仔好彩冇事嘅啫， 係咯。 咁但係佢就好清楚係呢個男仔。 咁兩個人步入愛河啦。咁但係咧， 唔係佢初初都驚佢㗎。係。佢後屘即係查啲書發現，即係 vampire 啊嘛。 係啊係啊，呢類嘢㗎。 咁樣跟住就發現個鎮有連串怪事啦。 係啦。 有啲人神秘死亡，俾人塞曬啲血啊咁。 係啦係啦。 之類咁 啊。咁係咪佢做嘅咧？ 咁係咪佢哋？佢或者佢嘅佢？係 啦，同埋唔止得佢一個喎，仲有 成 家人 嘅。咁樣跟住就兩個鬥步入愛河，咁佢 review 佢係殭屍啦，亦都帶佢去見佢嘅家人啦，咁啊甚至一齊打 Sobo 啦， 係啦係啦， 咁 好 friendly 嘅喎呢個 friend 呢個殭屍家庭， 咁就 係咯， 交依度就交代一個依度嘅奸角出場，好有型咁。行曬雷啊！兩個全部、 哦啊、 全部用慢動作，啲、 啊、 長矛飆啊飆啊咁走入嚟。 咁其實咧就另由另一度走過嚟踩佢哋 踩場 嘅 係 嘅殭屍嚟，係 一個叫 James 啊 Victoria 依幾個殭屍走過嚟。 咁呢啲食人嘅喎、 啊， 吸血嘅喎。 咁呢個同佢哋唔同，因為佢哋依個咧喺依度相處咗幾百年咧，佢哋都係素食，只吸動物，佢唔。 係啦，同人類係和睦相處嘅， 係同人類和睦，甚至佢其中一個成員喺差館做嘢。 係啊係啊，佢普通人要翻工嘅，係係。佢日光日白都出嚟 嘅 喎。 佢哋如果係叫小説嘅設定咧，佢只係唔可以喺 正 午嘅太陽嗰度曬啫。 同埋佢嗰個鎮係幾昏暗嘅，成日都係好大霧，所以就冇乜問題。 咁就只要唔係俾直接俾太陽曬到，佢哋冇乜事嘅。 係啦， 咁日光日白唔係問題。但係因為近期嘅殭屍設定都係咁嘅。 哦，係咩？哦，好講埋個古仔先，一陣再講呢 part。 咁樣佢哋向佢哋挑戰啦，咁 即係壞人嗰邊。 咁啊，庫倫家族就話：喂，你哋踩場，令到我哋有好大麻煩喎。 係啦。 咁佢哋嗰班人就話：我唔知㗎，我唔知道已經依個 territory 依個界限已經俾人攞咗㗎。 哦。 咁結果兩就甚至約佢哋打波。當然就一場好暴力嘅球賽啦， 係， 咁、就喺球賽之中，佢發現到阿 Bella 係人類喎， 哦，嚇、 啊， 咁啊想食佢啦， 咁想對佢不利啊，咁但係咁就哎呀 Edward 就保護佢啦，咁就引起啊嗰個族嘅即係嗰三個人嘅首領阿 Jim 啦 ，Jim 就向我哋挑戰 啦，就好不滿啦，因為佢覺得。作為殭屍人唔應該保護人類，咁佢哋就話形式啊，做一個 game 嘅形式。 即係佢覺得人類應該佢哋嘅食物啊嘛。 我去哼我去獵殺佢，你有本事你保護佢，咁大家一場作賽咁啊。 係啦係啦。 咁結果就Jim 咧就話就打電話俾阿 Bella 話捉咗佢阿媽，咁就引佢一笪地方咁。 係。 咁佢咁結果就捉住佢想咬佢啦，咁都咬咗下嘅，咁結果 Edward 就 咬到 嘅 ，Edward 趕到就最後就 大戰啦 ， 其實片頭大家睇過㗎啦。 跟住就佢家族其他成員另外嗰四個人咧就已經搞掂咗另外一個男嘅殭屍啊，咁就趕埋嚟，咁就搞掂阿 Jim 啦。 其實佢哋人多打人少， 佢哋冇嘅，佢哋照翻原本嘅設定就係、是，唔係照翻最初即係、就是、第一部吸血殭屍嘅設定就係要唯一殺死嘅方法就係掹咗個頭。 哦， 因為你睇翻第一部阿 Boot 嗰部咧，即係 Dracula 咧， 係 都唔係篤木釘篤唔死佢、 哦、OK OK 一定要頭身 咁 身 最尾就即係叫做打贏咗啦， 打贏咗啦咁 OK 咁但係點算咧？女主角已經中咗毒啦， 咁跟住咧就咬咗啖會中屍毒啦，係 啦， 咁啊 Edwin 就唯有吸乾佢啲屍毒啦，咁一路吸一路吸就要好小心啊，因為吸得太多佢會死。 哦， 咁樣結果就大量失血就送佢去醫院啦，咁就冇事啦，咁就求其話因為意外跌親咁結果就包住隻腳，咁就大家一齊去出席個村嗰啲好似我哋啲鄉旗咁嘅，即係啲遊會咁嘅嘢啦。 佢又好似個舞會咁嘅 之類啦，咁即係 有賭場喎。 即係因為美國好多， 我發覺佢真啲人好有錢㗎。 係啊， 依唔係依個好多小鎮都保持翻啲好似我哋啲鄉旗咁嘅嘢， 有個 一年有 制 咁 啊， 即係 OK 得，咁喺個舞會度咁啊跳舞啦， 咁一路就影住阿 Victoria 原喺後邊望住佢哋， 另一個 死 剩 嗰個入侵啊，咁 完噶咯噃， 咁就應該係交代到下一集 啦， 再睇下佢個 hunting game 係會點玩啦， 咁可能亦都有新嘅角色會再出現， 應該間嗰邊仲有新人出現 啦，冇錯啦。咁大概故事係咁多㗎喎，其實係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啦，有啲羅密歐朱麗葉係咪少少。但係呢我發覺 比馬小玲啊，即係我和殭屍有個約會更多愛情線嘅。 多好多，佢主要都係愛情線嘅。係。咁其實呢佢原著就唔係咁樣吸咗啲毒嘅酸㗎喎，好似係咪好似你話佢係 其實需要暫時整死佢㗎。 佢係咪直情將個女仔變咗個殭屍去自殺咁樣 啊？自殺咁等佢 復活咗，但又唔使變殭屍啊！ 跟住再滴血令佢復翻生咁想。 你話佢直情自殺過㗎嘛？係咪？ 即係輸嗰度。 跟住個女仔又唔知點樣又救翻佢咁啊嘛？係 啊， 即係有啲羅密歐朱麗葉，我唔詳細，我唔清楚，但係唔同咗啊，同電影。 咁我諗電影唔想搞到咁複雜啊，因為。 咁跟住 同埋呢套電影有個唔係幾好嘅地方，就係佢 assume 你睇過套小說，即係當然你喺外國，即係佢 assume 你已經知道啲殭屍係日光日白起得出嚟。 係啊，其實我哋睇嗰啲都好奇怪， 知道要吸咗啲毒出嚟可以先救到佢啊，咁即係呢啲就幾，如果你未睇過嚟。未睇過原著或者未睇過原著介紹的一啲資料咧，其實都幾一頭霧水啊。 係咧，咁不過可能外國真係一個好即係好家傳會曉啩。 因為佢嘅設定同普通嘅殭屍好唔同嘅，今日白 應該解釋下 嗬。同埋每個人有唔同嘅 territory， 呢啲又唔係。即係近期啲新派即係搞到變黑幫片。 其實我 咁嘅殭屍先 有 啲嘢啦。 拍俾 fans 睇咯，不過佢 fans 夠多咁解啫嘛。 咁你諗下賣到25,000-25,500,000本，你諗下有幾大？ 所以香港嘅觀眾咧就未必話會太中意呢套電影。 我諗遲啲都應該會有中文版出現。 本小說會嘅，因為 一定 太暢銷啦嘛。咁有冇嘢要補充啊？呢套電影？ 咁我諗冇乜啦，因為其實咁跟住第二套我哋所講嘅就係葉問啦。 葉問冇錯啦，咁葉問當然係真人嘅故事改編啦。咁葉問係邊位咧？就係李小龍嘅師傅啦。 師傅啦， 係啦。 咁或者講咗套戲先交代葉問係邊個啦，好冇？ 嗰套戲先，OK， 好，咁套戲咧大概就係講下甄子丹即係葉問啦，係，咁就係有錢仔嚟嘅，咁佢個背景有啲， 但嗰陣時幾多歲 有啲蝙蝠俠嘅，佢冇乜點講嘅，佢成套戲咧個年齡咧好神奇嘅，即係 even 佢個仔咧由頭到尾都咁大個喎，但係中間我睇下佢個年份，哇！你由未打呢、這個即係日本侵華到打埋啦，打完啦，結束啦，到到落香港，佢個仔仲係細路嚟嘅喎。 佢個仔係 難道佢個仔係殭屍？即係都奇怪嘅，我 因為葉問最初嚟到香港已經係一個光頭50幾歲阿伯。 咁當然佢呢、這個佢唔跟歷史係唔緊要，但係因為佢實質佢嗰個套戲入面佢都係經過咗好多年㗎嘛。 哦，咁係。 即係你唔跟佢真正年齡去做唔同嘅嘢係冇所謂，但佢裡面都係經過咁多年嘅，冇理由唔會老又唔會大個㗎，係咪咁？anyway 啦，咁套戲入面呢就講佢本身係有錢嘅，咁佢有一個老婆同埋有一個仔啦，個仔好細個嘅啫 ，OK， 咁你當佢10歲8歲咁啦， 10歲8歲， 係啦，咁就講個小康即係其實呢佢就唔使做嘢㗎喎，即係佢係有少少似阿蝙蝠俠 Bruce Wayne 咁㗎喎， 係 啦，咁啊唔知佢做乜㗎啦，咁初阿任達華呢就即係想搞棉花廠呢，咁佢都借過錢俾任達華嘅。 哦， 系啦，咁所以後尾嗰個棉花廠，你可以話佢其實都算係有 股 份。股 東啦嚇， 但 係最尾應該 係想要翻嘅。 嗰個棉花廠庇護咗佢啊嘛。即係日本侵華之後。 其實 exactly 唔係咁樣嘅。嚇，係咁 OK， 咁講佢初就只不過有啲似功夫入面咁啦，有條叫武館街。 係。 唔知事實係咪咁㗎？成條街都係武館嚟㗎喎。 哇，咁好。 好搞笑喎！個武館隔離就第一間武館，跟住就第二間武館咁。 即係名店街嚟 嘅。係啦，名店街嚟嘅。咁好搞嘢嘅，啲人好多人都鍾意學功夫嘅，咁啲人亦都好似幾好喎，幾富庶㗎喎，佛山 係佛山當時嚟講一個好富庶嘅地方嚟。 佛山都係講廣東話嘅應該 係。講廣東話嘅。 咁呢後來呢就嚟咗一個阿范少王啊。 嗯哼。 係啦。 哦，其實范少王係邊個？ 就是一個外光佬嚟嘅。 OK， 我相信可能是作出嚟嘅啫。OK， 咁你講佢嚟踢館啦，咁逐間就原來佢只不過想嚟呢度揾食嘅啫。咁但係咧，佢嘅態度咧就好囂張嘅，佢係諗住咧打低幾個呢啲咁嘅燒，或者打低幾個佛山嘅高手咧，咁佢咪揚名立萬啦。係啦，咁咧佢哋都有講笑喎，話以為成個佛山都黃飛鴻咧，點知啲人咁流嘅咁。咁跟住啲人咪，佢係好勁噶，佢初係武館街啲人都唔夠佢打嘅 ，OK， 嗰啲師傅唔夠佢打嘅。咁後屘啲人就話啦，你打得葉問先講啦，咁我打得我哋都唔算嘅。咁跟住佢咪真係踩葉問場啦。咁就但係葉問本身佢唔係武館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佢自己中意玩功夫， 甚至 其實佢屋企嚟嘅啫嘛。咁咪踩落佢嗰個屋企度啦。咁同埋咧，中間亦都介紹另一個林家棟啊，即係由林家棟飾演嘅一個人物啦。 係乜嘢咧？ 咁佢最初陣咧就一個你當佢差佬咁啦。咁其實呢個人係幾長頭草嘅人，同埋即係好古惑嘅。咁佢初就即係佢話維持秩序咁啦。咁跟住佢係同阿葉問講一聲話。喂，打低佢同佢爭翻啲光啊！ 咁都得。 咁最尾咁真係梗係打低到阿樊少皇飾演嗰個角色啦。咁啊，樊少皇好得意喎，佢而家個樣子有啲須咁樣，有啲似森美 喎。劇似佢老豆 嚇， 樊咩生？ 哦，咁都唔 樊梅生， 咁都仲幾好樣嘅。OK， 冇肥啊。 啊，咁 anyway 啦，咁樊少皇亦都打得好勁㗎嚇。OK， 即係同埋呢套戲咧喺個武館街嗰段咧，真係幾硬條硬馬嘅。即係相信上場嗰班都全部係有武術心底好強嘅、 甚至個日本演員嗰啲都係。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嗰啲打嗰啲大家就唔需要疑問㗎啦，打得好好睇嘅。OK， 咁好啦，咁就打走咗呢個人啦，喪家犬咁啦，咁啊唔使指去開武館啦。其實係咯，其實葉問同佢講：你想開武館啫，你揾個好啲地方得㗎，你唔使打低我，大佬。係咪？你打低我做咩啫？咁結果咪攞嚟衰咯，咁就冇得撈啊，咁就走咗啦。咁好啦，咁後屘即係過咗呢段時間之後咧，結果就去到日本侵華啦。咁結果佢呢個嘅大屋就俾人即係 查封咗 啦。咁佢哋打仗嘅時候亦都可以當嘅，都差唔多當曬。咁佢如果窮咗啊，變咗咁啊，咁後屘冇嘢做咧，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倒煤喎。即係佢攞呢個 term 嚟搞笑啦。 咩叫倒煤啊？ 真係去倒煤咯， 哦、 去煤炭工場度倒煤啊！咁、 okay. 佢真係想話咧，佢好倒霉啦，其實佢真係嘅，佢有咁嘅寓意喺度嘅。咁結果去到嗰個煤嗰個工場咧，發覺咦點解見翻曬其他啲師傅嘅？原來咧，佢話嗰個老闆，佢話嗰個老闆其實自己都係練下嘢嘅，咁所以佢咧就特別請曬嗰啲武館啲人。咁、 哦、 一嚟可能武館啲人又比較體力好啲啦， 咁亦都唔驚人搞場啦。 咁佢哋亦都因為佢自己對呢啲師傅係有感情，咁所以你要希望即係請翻佢哋咁啦。咁入到全部都師傅嚟㗎喎，幾乎係啊，唔係渣㗎，師傅徒弟乜都齊啦，武館啲人啦，佢入到個都叫乜師傅乜師傅㗎，好搞笑㗎。咁、 okay. 啲人都仲係好和洽㗎喎，中國人之間都 OK。咁好啦，咁後屘呢就講到呢、這個原來呢日本人裏面呢有一個嘅叫做係佢應該算係將軍㗎啦，嗰、那個級數已經係。咁、就係池內博之做嗰個三浦啦。咁佢呢原來就自己好醉心武術㗎喎、 哦。OK。 係啦。咁佢其實就唔係咁衰嘅。但呢最衰係佢個副官。 哦、OK。 係啦。咁另一個副官咁啦。咁好鬼衰。 永遠都係啦，有好嘅老細就有個奸嘅。 你又唔可以話佢係好嘅，因為佢始終佢係皇軍。咁但係呢一個阿頭呢，佢只不過呢係想搵人比武嘅啫。 哦、OK。 係啦。咁佢呢就話啦，既然你冇米食，咁不如你哋嚟同我哋啲人比武啦。咁佢有個好似佢又唔係道場嘅，都算係軍部，但係呢佢話嗰個在那個場裏面呢，我們就不講軍事的、 oh, okay, 我們平論論武的而已，他就找些手下 身光頸靚的，個個都、啊、去挑戰那些人都個個身光頸靚的， 不 是 啊， 看什 麼不是啊，當然不是啊， 整身白色那麼靚呢， 沒有啊，哪裡有，你看錯是吧， 不知道，看片頭 整身白色是打他的日本人、啊 okay. 他們穿那些柔道袍而已、mm-hmm. 基本上他們都是用這個柔道這樣的，就是他們用那些、 okay. 日本那邊那些，咁佢初初就佢自己唔出手嘅，咁就係同下面啲僆打嘅啫，咁好似李小龍嗰啲電影咁囉，成班圍住咁囉，咁你想挑戰幾多個，咁總之你打低一個就總之俾包米你，咁、 okay. 樣啦，咁就見到以前啲師傅都有人打得低嘅，咁佢又真係俾包米佢㗎喎，咁佢唔係呃佢哋㗎喎，咁總之你想即係咁你咪嚟玩囉， 武術換米， 係啦，武術換米啦，咁當然有啲人俾佢打到嘔電啦，亦都有人打死，咁中間葉問就有一個朋友啊。咁就係打死咗啦，咁佢就去追究啊，即係咁其實呢成件事呢 中間就經過林家棟，林家棟咧就變成咗嗱，講埋先，林家棟就變咗係翻譯啦，變咗個翻譯啦。大家係咪覺得好熟悉咧？如果有睇過呢個《精武門》嘅話， 係啊。 咁林家棟咧初初亦都俾佢感覺係幾衰嘅，即係好似係幫日本人做嘢咁樣。咁但後屘你發覺唔係嘅喎，係其實係一個無間道嚟嘅喎。 哦 ，OK， 就係啲特務。 嗱，我咁又唔係，佢其實暗中係去幫佢哋嘅咯。係咁啊，後屘亦都接濟啊葉問嘅。咁一陣講啦 ，OK， 咁就講佢哋初初問佢追究啦。咁你點會唔知佢去咗邊啊？係你帶佢走嘅喎。咁葉問問啊林家棟。咁林家棟話：你唔好問多啦。咁葉問就嬲啦。咁好啊，我去打。咁結果佢就同咗另外兩個師傅，咁就去踩場啦，諗住即係諗住要追究呢件事。其實佢唔係想去贏米啊，絕對佢想追究翻件事。 冇得追究啊，基本上你情我願。 佢總要去咗啦。咁去到當然亦都有其他人在場啦。咁其他人 大家個賭博咁。 結果 咧，冇得講。 見翻嗰個成日打贏嗰個師傅啊，其實嗰個師傅就梗係以前就係阿葉問就手下敗將啦。咁但佢都好敬重佢㗎。即係佢葉問係唔係話自己打人人覺得自己好叻嘅，即係佢都係即係大家切磋係即係大家都鍾意武術點解㗎嘛。咁結果呢個師傅當場呢佢就初就贏到第一包米嘅，即係嗰次佢其實成日去㗎，次次都見到佢喺度㗎。咁結果呢佢可能唔夠啊 ,ok, 佢就想贏多幾包，佢就話呢我要一打三咁。咁結果呢即多人 打到某電 啦，唔得啊，打唔贏啊，結果，因為佢啲唔係渣噶嘛，其實佢嗰啲佢講其他 嗰啲皇軍 啊，都唔係渣噶，即係你打一個打低啊，打幾個未必噶嘛，咁結果佢輸咗嘅，類似嚇，咁但係其實佢第一包米佢係贏咗噶嘛，咁照計佢攞翻第一包米好合理啊，咁但係咧佢個副官就開槍打死咗佢，咁其實跟住朝來博之即刻你做咩咁？跟住佢話：我覺得佢冇人攞包咪，咁其實唔係啊，佢係贏咗，嗰包係佢㗎嘛，佢輸後面嗰鋪啫，後面嗰鋪咁冇啊，冇米咁咪冇米咯， 打服輸 係啊係咯，咁冇理由打底佢，咁佢其實佢好唔滿意嗰個副官㗎喎。 O K， 係啊，佢話你再喺度咩，我就處置你。 O K， 咁其實你唔係話慈禧博斯就唔係咁差嘅，其實。 O K， 只不過係始終佢都係敵軍咁解啦。 係係。 咁跟住葉問即刻好嬲啦，跟住佢走出嚟話：你我打十個。打十個啊！佢話。 哦 ，OK。 咁跟住好 impress 啊！咁啊，慈禧博士覺得咁好，咁你打十個啦咁。咁結果嗰十個梗係唔夠佢打啦， 碌曬地啦， 唔使講啦。嗰個其實畫頭大家睇過啦。咁就佢差唔多幾拳一個咁㗎啦。OK。 咁犀利。 咁啊打到你瞓低曬。 即係就平平平平。 係啊，平平平平。嗰個畫頭睇咗㗎啦。咁跟住哇，跟住成班嗰啲其他嗰啲未出嚟嗰啲圍住啦。 咁啊，又打。 冇啊！咁跟住朝鲁宾梗系叫停手，做咩啊你哋咁？ 系 比武啊嘛，系咪先？咁佢好欣赏佢嘅喎。咁跟住 自己出手啊？ 咁佢掟一扎米俾佢啦。跟住叶问话：我唔要，我而家唔系攞米嘅。 系 咁嘅，佢问佢啊，阿朝鲁宾问佢你叫咩名？因为我只系一个中国人，系咪好李小龙咧？ 几李小龙啊？ 冇错，咁佢就咁走咗。咁当然啦，佢将嗰包有血染咗嘅嗰师傅嗰包米攞走咗啦，因为嗰包米系要 用命换翻嚟， 用命换翻嚟啦，同埋佢带翻俾佢屋企人一个死信咁咯。 系 啦，咁其实会好惨嘅。OK， 咁当然佢都知道啦，原来佢个朋友就系咁喺度俾人打死。咁结果成件事清楚晒啦。咁当然佢心里面好嬲呢一个慈禧博士，但其实个慈禧博士真系冇嘢嘅。OK， 佢除咗系敌军之外，其实佢唔系做乜嘢嘅。OK。咁一路最衰個副官啦，咁最尾個副官又真係揾佢哋啦。咁跟住呢佢就同佢個仔喺度玩，即係啲細路仔唔識㗎嘛。佢真係揾啲真槍喺度同佢玩，即係喺度扮扮扮咁嗰啲細路仔遊戲喎。咁跟住葉問梗係好嬲啊，你做咩咁跟住打低曬佢哋喎。咁跟住阿林家棟就哎你大鑊啦，你唔可以留喺度啊，有危險咁。因為林家棟呢竟然接濟咗佢就去咗佢屋企喎。其實好危險 㗎。 係啊。咁跟住佢就打攞咁揾葉問啦，咁呢個佢即係佢已經係犯咗法啦。如果以當時嚟講，係咪？咁要捉佢啦。咁跟住棉花廠嗰度亦都即係有事啦。嗱，其實中間咧，棉花廠嗰度咧係請翻佢嘅，佢唔肯做啊嘛，因為佢話唔想人即係受人恩惠咁。咁後屘因為范少皇帝啊再次犯事啦，咁佢做唔到師傅咧，就做咗賊喎。 哦、oh, ，OK， 做咗賊咁啊，劫佢哋嗰啲棉花嗰啲乜嘢啦，跟住就要勒索翻阿任達華啦。 任達華 咁結果任達華係唔識打噶嘛，咁俾人打咗波碌啦。咁跟住葉問出資應承咗去教棉花廠啲人嘅功夫，咁跟住成廠人都學識曬詠春嘅。咁當然啦，佢哋全部都初學係嘛，亦都冇內功啊。 咁佢哋梗係未可以完全打低嗰班山賊啦，結果葉問一個人打低曬你啦，咁亦都趕曬佢走啦，咁都快死亡，跟住冇再出嚟㗎啦 ，OK， 即係純粹教訓咗佢哋啦。咁跟住後屘呢個日軍去到棉花廠咧，咁林一棟叫佢唔好翻棉花廠啦，佢已經知道咗，哇！范思皇即係即係佢報咗啊，話你喺棉花廠咁樣，咁叫佢唔好翻去。咁結果成個棉花廠啲人俾人即係壓曬啦，咁跟住葉問就唔理咁多啦，就一個人走去救佢哋。咁就話你唔好搞佢哋，你拉拉我啦。即係咪又係有啲李小龍咧？ 幾咯？ 幾啦？咁跟住啊，竟然阿慈禧博士咧，唔係要做乜嘢喎，唔係想殺佢喎，佢只不過咧好欣賞佢，想去教佢哋功夫，教日本人功夫，即係佢哋。咁咪唔肯啦？我話我哋啲功夫淨係教中國人，我唔教日本人嘅。咁都係林家棟喺度中間翻譯嗰陣，專登講第啲嘢啦，即係唔想去激嬲佢啊嘛。咁林家棟已經俾人打到豬頭咁樣噶啦，係經常俾人打噶。你唔好以為佢份工打得好容易，係啊。咁但係原來佢係有苦衷啊。你翻去睇到佢後屘葉問住喺屋企咧，你見到佢原來哥係冇咗腳啊，啲老人家好老啊咁。即係你睇到佢有佢嘅原因。咁同埋咧，原來佢一路咧喺中間係嘗試做個平衡嘅，即係就將幫中國人同日本人之間做個平衡。咁。就最尾啦，咁結果真係比武啦，同阿慈禧博士咁 打贏啦，應該 打贏啦，嗰、那個打嗰度詳細唔講啦，咁咪完全贏曬嘅，即係唔係話平手嗰隻嘅，係贏九條街嗰隻嘅。咁但係佢副官咧，原來咧早喺個監牢咧就話明㗎啦，如果聽日咧你打低咗我哋個即係個將軍咧，咁我就會開槍打死你㗎，話你一定要輸咁。咁但係葉問一笑置之啦，咁當然佢心諗聽日係。最後一次比武，佢諗住即係贏我一定要贏㗎啦，即係諗住自己死㗎啦。咁最尾當然嗰副官亦都真係有開槍啦，咁但係就可能唔算係打中，即係可能打中個膊頭咁嗰啲啦，類似啦，就未死得嘅。OK， 咁當然佢哋都倒地啦。咁跟住阿林家棟竟然殺死咗呢個副官嘅，夠膽。咁但係其實唔 make sense 嘅 ，OK， 因為你咁樣之後一定好大喎。咁但係佢冇講㗎 ，OK， 跟住講任達華咧就揸住呢架。運貨嘅車咧，就載住葉問一家咧，即係佢仲係流緊血嘅喎 ，OK 講嘅，就好似走即係走出嚟咁樣，就話落香港啦。咁最尾咧，最尾就係、是、就交代翻個歷史咧，咁樣純粹就係出字幕咁講嘅啫，就話落到香港就 嗰、那個年代點可以揸車落香港咧？ 嗱，咁一陣講啊嚇，咁跟住最尾就喺香港就喺一啲工會啦， 詠春 建立咗個詠春嘅體育會啦，咁佢亦都徒弟眾多啦，咁最尾嗰句就話亦都包括 李小龍啦， 係啦，武術巨星李小龍咁就完場㗎啦 ，OK， 咁大概故事就係咁啦，咁但係咧實際咧呢個同現實歷史上嘅葉問咧就好大分別㗎， 咁或者講下現實嘅葉問啦。咁葉問啦就係、是、 葉問咧，都而家已經係過咗世㗎啦。咁佢就係1893年啦出世啦，咁就1972年去世嘅。咁咧原來咧16歲嗰陣咧係曾經嚟過 香港 嘅聖士提範、讀過書㗎喎、 啊。係啊， 係啦，咁當中咧亦都結識咗佢嘅即係呢個嘅師傅個仔咧，算係係咪？係咪咁樣？ 梁碧 係嘛？梁碧邊係師傅啊？ 梁碧佢師傅個仔。 我師傅 啊，咁梁碧教咗佢一啲基本功啦，咁啊。 咁後屘師傅邊個咧？ 唔係師傅嘅，唔係仔啊，係個咩師弟嚇佢師傅就係找錢華啦， 邊個嚟嘅？ 佢師公就係咩啦？ 佛山 湛先生啊，即係關海山又做過啊，師公 好多人做 標都做過啦，咁係上一代嘅詠春大師啦。咁找錢華就係、 是，係咪都係廣東十虎之一啊？ 唔係， 哦又唔係，又唔係，哦 ，OK， 佢早湛先生就早過， 早過黃飛鴻， 早過黃飛鴻， 早過添，哦，仲早啲。 咁就湛先生嘅徒弟就係找錢華啦，係 啦。 咁就係點解叫找錢華？因為佢係開錢莊嘅。 哦，OK，OK，、okay, okay, 好。 嚇，咁樣即係一個湛，無論梁湛就。普通家境啊，找錢華就係一個幾有錢嘅人啦。 湛先生唔係姓湛喎，佢 梁湛啦，咁佢就撞到梁碧啦，梁碧教咗佢啲基本功啦，咁跟住 葉問撞到啊， 咁跟住再就翻到去深燥就係跟找陳華順啦，即係找錢華啦。但係當年陳華順已經幾老嘅，所以主要教佢都係佢個師兄一個叫吳仲。是不是謙字嗰個吳仲謙的人啦， 是啦是啦。 咁 咁一路一路不停嘅深造之間，佢就成為咗一代宗師啦。咁咁同埋歷史上嘅葉問係一個幾隨和嘅人，完全唔串嘅。佢甚至佢教徒弟，佢唔鍾意啲徒弟叫佢師傅嘅。 係啦係啦， 叫佢葉叔嘅。 係啦，好好低調 叔嘅，叫佢 即係都係第一次初下嘅啫，咁樣。 至於係咪好有錢就？佢係生長佛山啦，一個葉家莊嘅地方，有廿幾户人。 係啦係啦係啦。 咁都幾大嘅地方，佢嘅家佢係直屬 直係 個村長個，咁應該唔會點窮啦。 冇錯， 係咪有錢到偏屈咁就依、這個唔係好清楚。 咁唔會嘅，因為佢電影入邊全著西裝嘅最初。 係都唔奇，因為嗰個年代佛山係對外出口嘅一個幾重鎮。 好。 咁同埋由於讚先生嘅關係，所以嗰度嘅武術亦相當盛行。梁王飛鴻啊、讚先生啊、找千華呢啲， 係 差唔多係嗰陣時嘅 legend 啦。 咁咧，其實葉問咧，即係童年咧，即算十幾歲喺香港啦。咁原來咧，到佢廿幾歲啊，即係1917或者即係嗰段時間到啦嚇。咁就咧等呢個民初政府即係。成立咗之後咧，佢先翻返佛山嘅喎，即係唔係話佢從來都喺佛山嘅喎，唔 係㗎， 唔 係 咁樣。 佢喺香港一段時間。 係咯係咯，咁就中間咧就做過呢個佛山嘅偵緝大隊嘅書記。 係書記 啦。係啦，咁跟住咧，亦都做過呢個廣東嘅防務咩稽查長咁樣嘅。 係係啦，係咯。 咁咧，咁到呢個抗日。期間嘅初期啦， 做啲諜報工作啊之類咁啊， 收取情報咁啦，係啦。 咁 原來咧喺呢個1938年啊，即係日軍即係正式佔領佛山啦。 係。 咁就咁戰後咧喺民即係呢個國民黨時期咧，就佢又翻返去佛山喎。 係。仲做 即係佢中間走過㗎，係中間佢又離開過佛山嘅。 上教 即係其實咧，根據呢個電影咁講就唔係嘅，應該嗰即係。佔領時期應該走咗， 走咗咁跟住翻到去就被委任做 戰後翻去佛山啦，咁做呢個刑警隊長，跟住咧最後咧就出任呢個廣州市咩司令部南區啊，巡邏隊上校隊長咁樣嘅，即係佢都係做嘅有 啲官階啦，而家上校當時嚟講係好高級， 好高㗎啦， 係啊。 系啦，咁但系點解咧？後屘佢又嚟香港咧，原來 因為 就 解放啦， 係啦，解放啦， 咁 就佢又都係冇啦，因為佢都做過民國嗰陣啲叫做 官啊嘛，亦都唔低啲， 俾人追究啦，咁就翻咗嚟，再翻嚟香港啦， 香港嚇， 係啦，咁時值咧已經係1949年， 其實當時佢係離開咗個仔同老婆嘅。 哦， 佢個仔係六幾年先再女翻嚟香港。 佢一個人落嚟嘅。 咁佢喺香港娶咗另外一妾侍，亦都生咗呢個仔女。 哦，咁1949年佢原來已經56歲㗎啦，就唔係好似電影咁樣。係 光頭阿伯一個嚟㗎啦。 係啦，咁我哋成日話咧，其實邊個做葉問係最似咧？ 劉迅。 冇錯啦，劉迅啊，邊個劉迅啊？咁原來就係一個老演員。係。如果大家睇過《黃飛鴻》入邊，佢就做黃麒英㗎。 或者最令人 黃麒英係邊個？黃飛鴻我老豆啊！大家有睇過就 最令人咩？就係做啊， 即係嗰李連杰嗰個版本喎。OK， 阿普渡慈航啊， 嗰場即係《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二啊， 係嗰個嘢光頭啊，咁啊而家最似嗰個造型。但係嗰個劉迅好犀利嘅喎，做咩角色都做得似嘅。 佢本身應該係真係 老官， 即係一個老官嚟。佢做戲係得嘅。 喂，其實佢 亦都身手 少少根底嘅喎。 佢身手都 OK 喎， 其實可能你揾佢做年老版嘅葉問咧，係 OK 噶， 可能都得。 係啊，如果而家佢真係拍續集啊，續集而家又話再拍，又話咩請緊人，即係睇邊個做李小龍噶嘛。咁如果佢出現年老版咧，佢 甚至而家話可能周杰倫想做。 係啦，咁啊即管揾阿劉迅做下，可能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喎，即係年老版，因為真係好似嘅， 幾似 嘅，好似嘅，唔使化妝 嘅。你睇翻葉問嘅像同劉迅又有幾分似？ 個像都冇咁似，你睇黑白相。 哦、 我以為嗰位劉迅嚟嘅，喂呢、這個劇照嚟嘅，唔係我話真人嚟嘅，我話真係有好似啊 ，OK， 好啦，咁有冇嘢要補充咧？呢套戲 冇啦，咁 其實咧，我有少意見啊，就覺得咧，佢其實咧呢套電影版嘅葉問咧，就其實都係攞翻《精武門》啦，又或者係上一次嗰套 你誒《霍元甲》啦， 《霍元甲》啦，其實《霍元甲》都係似《精武門》噶嘛。 霍元甲就 tune down 咗少少，冇 咁 似。咁 佢咧攞 反而鄭伊健個電視版更似。 攞翻呢個即係無名呢個朗嚟做嘅呢套電影，我就覺得係咁啦。 都有少少係咯， 係啦。 咁又係靠個不斷比武啊，帶出啲咩 但 係 咧， 中國人 嘅 戲咁樣。 即係大家都睇過李連杰版嘅叫《精武門》啦。 嗰個就好唔似嘅。 個大佬喺翻度，但係咧佢哋會通單翻中國人同日本人之間嘅仇恨啊。 係， 因為佢都講到日本人係有壞人，但係都係好人啊嘛。 咁但係現實上， 但係咧呢一套新呢套葉問嘅電影咧，就幾渲染翻日本人係壞人呢樣嘢㗎。佢好似即係所有人都壞人 咁。咁冇辦法，因為呢套都係有國內資金，咁一定要。 唔係喎，但係你諷刺嘅就係原來成個劇組咧有大量日本人嘅，包括幕後，包括做音樂。你睇翻個字幕，如果大家唔好咁快離場啦，好多日本人名嘅，其實好奇怪嘅。 咁其實日本人可能又唔係真係咁介意。 日本人唔介意 嘅。你睇翻日本人捧到你小龍神一樣，但係佢嘅戲裏面係大量將啲日本人打到一鋪一碌嘅。 唔係，即係我哋覺得套戲有少少太多呢啲民族情緒嘅。 呢、這個 冇做到個平衡嘅，冇、做到個平衡嘅。 但李連杰嗰個因為強調翻陳真佢本身真係歷史上行真係一個留學生 嚟。陳真咪有真人㗎？ 係有真人。 有真人嘅咩？ 是一個留 學生，好像是雙確的喎。 有人話是有一個這樣的人的，即 傳說咯。 唔係，好像話睇翻霍元甲嘅嗰啲武系嘅譜咧，係真係有呢個人存在的，係留學生。但係係咪李小龍或者 日本留學生喎、 啊？李連杰個版本咧就唔，喂嗰期唔奇噶。喂，孫中山都曾經去即係。好當時好多革命英雄都係日本留學生嚟㗎， 唔止好多 楊直啊嗰啲全部喺日本住日本留學，咁有乜奇？ 未開戰之前，日本的確係一個好好嘅去留學嘅地方嚟㗎。 甚至孫中山喺香港結識咗一個日本人，先開始咗興中會嘅 事。你根本孫中山成個革命後面嘅資金係日本㗎。 當然啦， 係啊， 即係其實當時中日其實係算係幾友好嘅。 咪應該話咧，日本人裡面咧都有係幫，即係有幫中國人，或者佢係唔中意戰爭嘅人的。 同埋當年嚟講，主戰派即係東條英機嗰班係未攞到權嘅。咁相對其實係幾平和嘅當時日本政府。 係、啊。其實嗰時有反町隆史都做過另一個角色啊，所謂係日本嘅嗰邊個話，即係 普傑與王妃嗰套咪？ 唔係，咁佢做一個商人咧、一樣係去保護啲猶太人啊嗰啲咁嘅，係啊，一樣有啲咁嘅，就係真人真事㗎嗰、那個。 我反而記得翻即係你話佢吞單個侵略咁啊，你普傑與王妃， 即係佢嗰個話所謂日本嘅 Cinder List 啊嘛 ，Cinder 係啊，即係佢就係日本嘅一個。 你記唔記得 嚇？其實當然中國亦都有啊，中國亦都保護咗一班猶太人嘅，係㗎，真係㗎。 啊，記唔記得普傑與王妃反町隆史做嗰、那個？佢都話係關東軍迫害佢哋，佢係做一個日本軍官嘅， 嚇 係普傑個好朋友， 係 嚇咁成日將所有責任就話係關東軍嘅迫害，連日本人都迫害緊。 唔係喎，呢個都係真㗎喎。 即係等於太太師嚟嘅。 其實係啦，即係其實你係軍部奪權啊嘛。 咁佢係軍人嚟㗎嘛？關東軍即係其中一個部隊啊，特種部隊 咁樣都想打仗嘅。 咁、 okay, 啊、當然啦， 即係你呢個只不過係所謂各為其主啫。 你兵凶將危， 既然你個國家係要打嘅時候，你都要出戰㗎啦。 兵凶戰危，邊個可以擔保你再優良嘅武器，你上到場都唔會冇事噶？ 係啦， 任何人都有可能有事，邊個會真係想打仗噶？ 係啦，好咁有冇嘢補充？冇補充，我哋又去下一個啦。 去下一個啦，咁 嗱，或者另外一套咧叫《東京部落》咧，之前介紹過粗橋啦。咁呢套咧其實好難可以睇到嘅，因為咧得 IFC 同埋呢個嘅百老匯電影中心做嘅啫。咁我都未睇啊，因為本來都想睇。咁呢 套 比較奇幻 嘅， 又三段咁啦，三個故仔串連啦。咁第一由啲外國嘅導演去拍嘅、 外國人點睇日本人呢樣嘢？ 係啦，係啦，係啦。 呢個民族啊嘛，一下 係啦。咁啊叫做係即係。要點講呢？其實我淨係講唔講住咧，或者我哋去之後先， 或者真係睇過，或者有啲印象先講下啦。 係咯，因為我記得佢畫頭就第三段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御宅族啦。咁後屘就有個唔知送外賣、送披薩嘅女咧，就喺屋企暈低咁，之後發展咗成愛情故事咁樣嘅。其實幾神怪㗎成套嘢。咁第二段嗰個故事就講個怪人咧，成匿喺坑渠嘅。 哦， 係啊，係啊。咁或者之後同大家講下啦。咁聽聞呢套戲。亦都係有啲似之前有一套咧咩 I Love New York 啊，咩 I Love Shanghai 啊呢啲系列咁樣，類似，但係呢套當然唔係嗰個系列嚟㗎。咁或者之後同大家詳細再講啦。 再交代啊。 係啦。咁啊 ，Heroes 我哋都睇咗啦。 Heroes 點啊？ 係。 但係又完咗一季喎。 冇錯啦，咁亦都咧最尾亦都掕到去第四季嘅開頭啊。 咁我哋我唔記得我上次講到第幾集咧，同大家 啱對上嗰集12咯。 所以上一集我未講嘅喎， 係咩？ 好似未講。咁大概係講佢哋話佢即係想攞嗰、那個催化劑啊嘛。 係啊，催化劑。 初就話催化劑應該係喺阿啦啦隊隊長度啦。 係啊。 咁但係後屘咧，佢哋阿 Hero 咧，即係阿 肥仔 啦，日本肥仔啦，咁啊斥咗阿啦啦隊隊長翻去16年前咯。 係。 咁16年前佢係 B B 女啦。咁 Hero 係個僆仔啦，咁原來咧係由阿 Hero 嘅老豆啊親手將呢個 B B 女交俾阿四眼佬嘅喎。 係， 四眼佬當時好似未四眼。 嚇、啊，未四眼。 係，咁佢要扮後生啲啊嘛。 咁扮後生啲咯，啲頭髮應該長翻啲，冇咁四眼咁啊。 咁冇嘅，都係咁。 冇立起曬啦，起碼。 都西裝頭咁啦，但係即係可能薯啲咁啦著。咁啊講佢咁大家睇返自己童年咁樣啦，咁亦都阿 Hero 亦都見返佢嗰時未死嘅媽啦，因為佢講佢媽就佢細個嗰陣死咗㗎嘛，咁原來呢成個關鍵呢喺佢媽身上㗎喎，原來嗰個咁嘅所謂嘅催化劑就係佢媽度過俾阿拉隊隊長嘅，咁但係佢哋因為佢哋介入咗呢個新嘅時空啦，咁佢就改變咗件事，咁結果佢媽呢就將呢個嘅催化劑呢就過咗俾阿肥仔喎， 哦 ok， 咁係啦，就冇過到俾阿拉隊隊長，咁但係呢成件事呢跟住佢媽死咗㗎喇，然後過完催化劑俾佢就。咁跟住呢後咪呢個Peter 個老豆啊就咦突然間見佢突然間出現喎。咁我初都奇怪點解佢有超越時空嘅能力嘅呢，原來佢吸咗我哋啲網友話返啦，咁就話佢吸咗Peter 啲能力佢咪有囉，咁 Peter 有晒所有能力㗎嘛幾乎。咁係喎諗返。咁跟住呢佢竟然呢好快手呢就將肥仔嘅能力吸乾啊，跟住仲一手掟咗落街喎。 佢有冇變咗灰啊？ 咁又冇吸洗能力啫，掟咗落街，咁跟住肥仔又唔知點解咁犀利啦，可以攬住咗個一支旗啊，旗杆啊，咁就冇跌死到，好笑啊！咁跟住佢又一嘢又將阿拉隊隊長轉移咗翻去啦。 哦，咁又話吸曬，咁又仲有 阿 Peter 老豆啊。 哦 ，OK， 將阿拉隊隊長帶咗翻現代啊。OK， 咁佢又唔係帶嘅，佢將佢就咁彈咗去現代咯。 哦 okay、 因為佢自己就翻去佢個公司啦，咁就將佢嗰啱咁嘅formula 整咗就係藥啦。咁就整返嗰個催化劑內，咁就即係有效啦。咁佢亦都俾個士兵去試啦，咁士兵亦都即時變咗好大力，即係成功嘅。 好流咗喎，好大力就佢班人乜嘢古靈精怪都有。 咁佢啲大力都幾大力嘅，佢掟張凳，掟張凳插埋落牆嘅，咁夠大力咩？咁跟住印度佬博士就即係想幫自己打返支針啦，因為佢都意識到自己再繼續落去會死㗎啦。咁跟住好啦，咁跟住最尾嗰集發生咩事呢，咁Sila亦都發咗癲啦，咁佢就話發現咗呢、這個後尾呢講、那個 Peter 就想去殺咗自己老豆喎，咁佢就聯同呢個海地人啦，海地人就係有呢、這個即係如果海地人在場嘅話呢，就所有人都冇曬超能力㗎嘛、 啊、 即係海地人嘅能力就係咁㗎嘛，咁就海地人就當然制止佢老豆嘅能力啦，咁冇曬能力啦，咁跟住 Peter 想一槍做低佢，咁就咦？但係一射嗰下咧，粒子彈竟然停咗半空喎。咁點解咧？原來 Sila 又嚟到咯。咁結果 Sila 就問咗佢老豆一句：你係咪我老豆啊？其實咁、原來 Sila 之間中間又食咗一個其中一個超能人嘅能力啦。咁就係變咗一個有即係、就是、可以 時空 咯。唔係，佢變咗識得分辨人同埋講大話，即係測謊能力啊。咁佢所謂測謊就係佢有個感覺嘅啫。總之嗰人講大話，佢就嗡一聲咁，佢知你講緊大話咁啦。 唔使神奇女俠咁笠住。 唔使嘅，好方便嘅，即係佢即刻感應到嗰人講緊大話。 O K。 咁佢老豆話係我哋老豆，跟住話你講大話，一佢 砰， 跟住放咗支嗰粒子彈就兜頭啦，咁就死咗啦， 個老豆 咁啊死咗個咯，咁就 O K。我初以為佢哋行開咗，佢會翻生，但係冇，真係死咗。咁跟住阿 Peter 大佬走出嚟，哇！你搞咩咁跟住咧。但佢大佬呢竟然而家呢唔係企喺 Peter 呢邊喎，咁佢大佬就話我要貫徹我老豆嘅位置，咁佢、就話呢 即係做咗新嘅社長， 冇錯啦，咁佢就話呢咁你話俾一啲能力啲人俾其他人唔係一定唔啱嘅啫，如果俾啱嘅人咪啱囉，係咪先，咁佢大佬就好相信呢樣嘢嘅，咁佢就話叫 Peter 加入佢添，咁 Peter 梗唔肯啦，咁最尾嗰啲壞人呢，之前嗰啲放火嗰啲光頭佬嗰啲呢又走出嚟喎，咁竟然呢佢就企咗 Peter 嗰邊喎，而家又點解呢，因為原來佢哋就好自私嘅，諗住嘩你將所有人都俾曬超能力，咁我哋咪變返普通人， 其中一 個即係等佢住普通人，咁我咪冇著數，咁因為佢都想幫阿 Peter 消滅嗰啲，即係喺呢一個 point 上面幫佢消滅嗰啲所謂嘅藥啦，咁跟住打到入去嗰個實驗室啦，咁印度都啱啱想拍針佢，又俾佢阻住，好慘喎！ 拍極都拍唔成。 跟住係啦，咁跟住咧假打咧，但係咧咁都倒寫曬啲嘢啦。咁當然 佢倒死咗嘢嘅時候，印度佬啱又暈低咗嘛，嗰啲嘢咪湧咗去度咯。咁結果印度佬都喺唔覺意嘅情況之下，亦都食咗好多。咁結果印度佬最尾係冇事嘅 ，OK。嗱，可能佢有能力嘅，冇講。總之佢最尾生嗰啲怪嘢就冇曬啦，佢變翻靚仔啦 ，OK。其實佢都靚仔嘅，不過成面須唔靚仔啫。印度佬都 OK 嘅，其實個樣係 OK 嘅。都幾大隻嘅，其實，因為平時佢扮一個 都鬼佬樣嘅 文弱書生 嘅印度人嚟。 咁好啦，咁跟住全部嘢大執位啦，咁最尾阿 Sila 亦都好似變翻狂人啦，咁就喺佢哋阿 Angela 係咪嗰個阿 Peter 個媽？ 係 啦，咁佢亦都去復仇啦，就話殺完嗰個老豆就想殺埋呢個女人啦，咁就話呢個女人即係你都其實呃我想利用我咁，跟住咧佢就困住曬阿拉女隊長啊，阿聖亞佬啊，同埋 Angela， 同埋阿拉隊長阿媽，即係亦都控制火嗰個啦。咁困住曬佢哋自己個 building 度，因為佢依家超能力係好勁嘅，講到佢。咁佢話要同佢玩個遊戲啦。佢話今日之後咧，你哋就知道咧，唔係就係我係怪物，你哋都係，你哋同我冇分別嘅。咁結果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就幾乎將即係個佢哋困住嘅所有之前出現嘅超能力都消滅曬㗎啦。即係之前咪有個肥佬啊，好多嘅，都全部都唔夠嚟㗎，死曬嘅。OK， 咁跟住佢就想逼阿四眼佬咧，就親手殺咗嗰、那個即係阿拉隊隊長個媽，咁啊將佢哋困咗入一個地方啦。咁佢就跟住咧佢就幫嗰個女人咧打咗一支腎上腺素嘅針，咁結果佢就控制唔到個超能力啊，就變咗會爆發啊，隨時佢嘅火。咁跟住但係咁佢就話你好簡單啫，你一槍做低佢咪得咯。即係阿 Sila 同阿四眼佬講，咁啊成個嘅坐佢都傻啦。咁最尾阿拉拉隊長啊嚟到啦，咁跟住佢哋諗到啦，即係集合三個人嘅能力就可以打爆嗰個防彈玻璃嚟㗎，佢困住嗰度係。咁結果佢叫呢個女人就既然控制唔到啲火，不如你將啲火全部湧落個玻璃度，咁結果個玻璃都好犀利喎，都唔爛㗎喎。跟住佢再補多槍啦，但都唔爛喎。咁跟住阿拉拉隊長就話。等我嚟，跟住佢就已經之前已經即係個玻璃已經係、個玻璃都已經係殘咗㗎啦嘛，唔爆啫，佢就自己撞爆塊玻璃咯。咁最屘插到成身玻璃，咁但佢冇事嘅，掹翻就得啦。 但 係 佢 invulnerable 啫，唔係硬 嘅。唔係因為塊玻璃已經係俾佢哋又開槍又剩啊嘛，咁結果係用佢嘅身體去撞爛塊玻璃啦。OK， 咁最屘係冇嘢啦，咁救翻出嚟。咁但係佢媽話：你哋走啦，你哋走啦，我跟住你都係會害你哋嘅，害到你哋。咁最屘佢媽係犧牲自己爆咗嘅。 Oh, OK， 爆咗好緊要㗎，原來佢成個 building 爆咗㗎，佢夾硬制止。 犀利過第一集爆 喎。哦，咁又唔係，咁冇咁誇，咁佢着火嗰種爆啫，汽油彈就佢勁汽油彈咁樣。 第一集爆到核爆。 咁冇第一集咁誇張，咁但係佢哋如果喺在場，佢哋都會死埋㗎嘛。係。即係佢哋燒到咁都會死啦，我相信就算拉拉隊隊長都係嘛，應該係嘛。唔知啊， 理論上 但起碼聖眼佬會 佢有隻手指都會 regenerate 翻嘅， 聖眼佬一定會死先啦。咁如果佢帶，即係結果咪走咗出嚟啦。OK， 咁成件事就幾乎咁就完結㗎啦。OK， 係啦，咁 Sila 當然都走咗啦，唔使講啦。啊唔係喎 ，Sila 俾拉拉隊長制服咗嘅。係啊，因為佢話佢原來同佢有同樣嘅弱點就係咧，當你有啲硬物插落個腦嗰陣，佢哋會停㗎。 哦， 因為 Sila 都有咗佢啲復原能力㗎嘛，咁亦都有埋佢呢個弱點咯。咁佢喺後面插咗佢一嘢，跟住 Sila 就停咗，攣咗地下嘅。我唔知佢有冇死 啊！即係吸完超人就怕 Krypton 嚟嘅 喎。咁我唔知啊！咁佢總之佢又咁講啦，因為總之佢話：喂，咁你正常人兜頭插落去都死啦。 咁啊就係。 咁即係佢意思就係佢就係會停咯，唔係會死咯。要掹翻嗰個嘢出嚟咧，佢個腦先會運作翻，先會復原嗰啲咁嘢啦。咁總之大概就係咁啦。咁就最尾啦，咁就講Peter 呢臨佢個實驗室另外去兩邊㗎嘛，實驗室裏面打到最尾其實都係會爆炸㗎喎，原來佢話嗰啲藥啊係易燃性㗎。 咁、okay. 最尾梗係嗰個光頭噴火佬又整燒著咗嗰啲嘢啦，咁最尾最危急嗰陣呢冇辦法啦，因為 Peter 亦都唔想佢大佬就咁死，咁佢就夾硬將自己拍咗最後啲針囉，咁就變返有返超能力囉，咁就同佢大佬飛，即捉住佢大佬飛走咗。咁唔知係印度佬點走㗎喎 ？OK， 最印度佬後屘又冇事㗎喎，即係所有人，總之之前啲主角全部都走甩曬嘅。OK， 咁唔知點解嘅？咁最尾咧，亦都上咗呢個阿即係食卡，即係嗰個新版本嘅 Licky 啦，應該咁講嚇。咁亦都執曬位啦。咁啊，亦都同阿 Levin 即係 Peter 大佬反咗面啦。咁佢就接咗印度佬啦。咁呢個應該繼續落去有新嘅組合啦。OK， 咁 Levin 咧最尾都係唔認同啊。 Hitler 嗰個講法嘅。咁佢而家都繼續佢嘅即係佢想實現嘅嘢啦。咁最尾啦，咁完咗之後就影咗所謂嘅私生科嘅開頭喎，竟然咁就做咩嘅咧？佢原來就揾咗美國總統啊，咁喺美國總統架長嘅黑色房車度咧，就將所有呢班主角嘅資料俾曬美國總統。佢話呢班人咧危害國家嘅，話咧你要捉曬佢哋咁樣。咁佢話佢哋已經曾經試過用佢自己嘅方法嘅，就話都唔 work。咁我而家就要俾美國政府去做嘢啊！咁下一集大家就預示到咧，應該就係呢班主角就會俾政府坑單噶，係啦。咁 OK， 咁古仔講到呢度啦。咁同埋咧，網友就話俾佢聽啦，原來咧下一集咧就會出現 Sylar 嘅真正老豆喎。 哦 ，OK， 係啦。咁 Sylar 真正老豆乜水嚟㗎？咁原來咧就喺 Smallville 入邊咧做阿Lex Luthor 個老豆嗰個。 哦 ，Lex Luthor 嗰個嚇。 係啦，嗰個演員啦。 係。 咁啦，咁嗰個就係做開壞人㗎啦，咁相信啊，沙頭老豆都唔幫好人， 嗰個都唔係壞人嘅，嗰、那個野心家或者咩 啊， 後尾其實佢都係幫阿卡嘅， 係咩？ 係啊， 你講 Smallville 入面， 係， 哦， 俾阿卡老豆上咗身咯， 哦，可以咁嘅咩？ 哦，佢你將部分意識灌咗落去佢度，佢 digitalize 咗自己嘅咩咯？ 哦 ，OK， 係啦，咁大家期待下一季嘅呢個希羅生，咁其實可能唔係好耐嘅啫，可能分分鐘係咪二月定咩又會嚟？ 應該係， 係咯係咯，咁大家唞幾個月再睇啦。係，咁啊，仲有啲乜嘢咧？ 跟住新戲或者新聞消息啦。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哋好多消息，咁我哋揀啲嚟講啦。 好啊。 咁啊，因為咧好多係電影嗰啲嘅，咁我哋亦都有 或者千面大盜先啦。 千面大盜？ 嗯。 哦，千面大盜嗰個就唔關佢事嘅，咁啊因為呢個嘅怪人二十面相啦 ，K20 啦，金城武嗰套啦， 係 上映啦，咁咧佢哋就將舊嗰個小說版啊就翻出，咁就係啦，咁啊咁總共有六冊啦，暫時嚇。 嗯哼。 咁其實咧 ，total 成個 series 有26冊㗎嚇。 哇，咁多㗎？ 係，好犀利㗎。咁而家咧，佢而家復刻嘅咧就邊幾本咧？咁就當然就係《怪人二十面相》啦。係啦，咁跟住就《少年偵探團》啦。咁跟住就《妖怪博士》啦。 嗯。 咁有個係叫《大金塊》咁啦。 係。 咁同埋《青銅之魔人》啦。咁最後嗰個就係叫做《Circus 之怪人》啊，即係馬戲團之怪人咁 啦。馬戲團啦 嚇。係啦，咁總共六冊嘅。係啦。咁其實大概書就係咁啦，咁或者其他嗰啲我哋唔講住啦 ，OK， 係啦，咁 咧 咁上一次我哋都提到啦，呢個新嘅未來戰士2018嗰度啦， 阿洛舒華新力加會出現， 哦，其實咧佢就 聲演啦，起碼 係啦，會有翻個影像同埋聲音咧會出現喺呢個 T4 入邊嘅，咁佢亦都親身亦都去過呢個片場啦，去探班嘅喎。咁咧咁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嘅韓國嘅叫做混血嘅。就是其中一個角色啦，咁就叫做咩 ？Moon But Good 咁啊，怪怪地咁樣，係啦，咁啊 Moon 啦叫佢 ，OK， 咁咧佢就去過澳門做宣傳㗎喎， 哦 ，OK， 咁亦都咧代替呢個麥 G 咧去領獎咁樣嘅 ，OK， 係啦，領獎嘅嘉賓咁樣啦，咁啊去呢個咩先 Asia 2008啊，啊呢個領一個獎咁樣嘅，好啦，咁佢就話咧拍呢套 T4 嗰陣咧就好有挑戰性啦，咁因為好多動作場面啊。咁就要親身上陣咁樣嘅喎，咁同埋咧仲要接受呢個機師嘅訓練因為佢喺呢個戲入邊就飾演一個女機師嘅，冇錯啦。 但 係 佢嗰加啲怪物嚟嘅啫喎， 嚇、啊？ 佢嗰度啲都唔係好現實嘅機嚟嘅啫喎。 咩啊？人渣嗰啲喎，人嗰邊嗰啲喎，點會唔係現實直升機嗰啲啫嘛 ？OK， 嚇、啊，即係 嗰度人，你睇翻之前咁人都係揸啲激光槍嗰啲㗎。 哦，佢呢度未係㗎。 哦，呢度。 因為你之前睇嗰啲係後來差唔多中戰㗎啦， 哦係， 係耐好多㗎，即係唔係18年係20再二幾年㗎，如果我冇記錯，係啊，係啦，咁就同埋咧除咗呢個女演員講嘅呢個消息之外咧，咁另外話 T800 咧都會依然係好主要嘅角色嚟嘅喎，喺新嗰套， 係、 啊，咁大家就唔會 miss 咗呢個機械人嘅， 係， 係啦，係啦，咁或者。暫時嘅招喺呢度啦，如果關於 T4，咁大家或者應該亦都睇過上一次嘅畫頭， 係啦係 啦係啦，咁大家亦都為大家補充咗一啲嘅資料啦，咁樣，咁聽講裏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阿 John Connor 嗰個戰友咧，咁啊聽講有機會佢都係 Terminator 嚟嘅喎， 哦 OK， 係啦。 咁其實好奇怪㗎，因為呢中間話呢原來嗰啲身形即係有真人嘅肉嘅 Terminator 呢喺呢個2018年係啱啱先研製出嚟㗎喎。咁、 嗯、 但係點解佢哋已經有嗰啲係扮到人嘅呢？咁可能佢都係超越時空返去㗎。 超越時空。 不過佢唔係返嚟現代㗎嘛。對嗰個未來嚟講佢都係過去嚟㗎、 嗯。 所以佢係可能都係派佢混入去佢哋嗰個反亂軍嗰度、 嗯。 類似係咁啦可能。咁、 嗯 咁嗰個話同佢喺度對視話，話你殺我老豆殺我媽嗰啲，可能就唔係 Warren Kicking 架啦，就係呢一位戰友嚟嘅。 哦， 係啦，係咪咩 Sam 咩 Washington 定咩？係咪嗰位演員係咪？係係係啦，可能係嗰個嚟嘅。咁真正 T 八八咧，我哋都仲未睇到個樣嘅，除咗棚骨係啦， 棚骨啫嘛， 仲未見到阿 Warren Kicking 架嘅造型嘅喎。咁、 嗯、 大家期待一下啦， 應該都會似翻阿樂嘅。 咁、嗯、如果大家睇過我哋上次擺到有 Cino Run 嗰片，大家應該會 feel 到佢個感覺好似嘅。 係 OK。咁另外啦，咁嚟緊12月24號啦，就會神探伽利略香港正式上演啦，正式聖誕夜做喎， 聖誕夜做， 平安夜做喎。咁咧就話咧，喺日本啊上演兩個月嘅票房已經突破43亿日元啊，咁即係大概3.5亿港元喎，真係唔係講笑啊！ 咁日本嘅市場大好多， 好犀利啊！咁入場人次啊高達345万人喎、 啊，哇！人氣好 緊，最初兩個月啊，唔係講而家啊，係啊。咁之前呢就呢個消息因為耐啲㗎啦我哋搵返出嚟㗎。咁福山雅治同阿導演呢個咩西谷宏啊到到東京有一間即係戲院啦去答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好多 fans 嚟到即係捧場喎。咁佢同埋大部分人啊都睇過2次到6次啊將呢套戲。 唔誇張。 係啊如果唔係邊有咁大量嘅入場次數。即係一人只睇一次即係有少少 Titanic 嗰時咁啦。即係日本嗰邊啦 ,ok。咁啊，福山雅治話：哇，經濟不景嘅時候都有咁好嘅成績，真係好感動啊！係啦，咁 當然啦， 咁同埋咧，好多觀眾都話，即係最好有續集啦，咁即係 咁，我諗都會㗎啦。 係啦，咁原來福山雅治都話佢都有咁嘅諗法喎，咁樣。咁好奇怪，思怡就建議佢喺續集全裸演出喎，唔知點 解、啊、 我都唔好明。 咁啊， 咁啊， 齊奇幸使唔使咧？ 冇、啊，嗰、那個唔需要。阿西谷宏就話咧。即係話咧，哇！呢、這個好嘅提議啊！ 喂，點解中意睇福山雅治，唔中意睇女方？ 咁的確喺呢個劇裏面係好多女性觀眾支持嘅、 啊， 因為福山雅治的確有好多係啊，好多女性觀眾都話靚仔啊。Even 呢導演都係真係幾靚仔。 係 Even 呢個年紀都唔少女觀眾啊。好，咁除咗呢個資料之外啦，咁或者我哋短一短同大家介紹少少關於呢、這個。四季劇團啊，日本嘅。 哦，好啊。 咁原來咧，我哋遲啲先同大家詳細講啊。咁原來咧，上一次我咪講話李香蘭嘅，原來咧佢哋都有做嗰個李香蘭嘅一個舞台劇嘅喎。 哦 ，OK。 咁另外咧，亦都好奇怪啦，全世界嘅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上映嗰陣應該係唱英文㗎。係。佢哋竟然係唱 日 文嘅，其實我有嗰隻碟嘅。啊，唔知俾阿韓永聽過未啊？ 我聽過，聽過。 你都聽過係嘛？係全部唱曬日文嘅。係。咁咧就係由四季劇團去演出㗎。咁佢好犀利㗎喎！你唔好以為哇咁好渣，原來唔係喎。我睇翻佢哋個片啊，佢哋真係做到咧，完全同美國嗰套一樣㗎。 咁、 啲場景一樣係咁靚㗎。所以啊，我睇下如果有片嗰陣俾大家 key 俾大家睇下。 好啊。 咁至於四季劇團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劇團嚟啦。咁或者我下次講啦呢個 OK。喂，留翻少少啦，好唔好？ 好。 咁其實佢一路仲有公演嘅，同埋咧遲啲你會再做呢、這個Phantom of the Opera 嘅。 啊， 聽講而家係做緊唔知係獅子王定乜嘢嘅？ 啊， 迪士尼嗰個啊。 哦 ，OK。係 啊，係啊，係、啊。 喺香港而家就做 cast 喎。佢曾經係去過大陸演出㗎，所以劇團唔係話淨係喺日本先睇到㗎。咁、大家留意一下，相當唔錯嘅啲演出係。 香港遲啲會有。 又做翻 cast 係嘛？ 做 cast 係啊係啊 ，cast 其實冇停過嘅。 喺咩嚇？喺演藝。 喺演藝咩嘢？ 演藝學院做。 哦，演藝學院做。 啊，香港。 哦，即係唔係喺文化中心啊？ 今次唔係。 今次唔係係嘛？ 即 cast 唔需要太大個背景嘅。 係啦。 相對 係 個街，係個阿里嗰度比較大啲啫嘛。嚇。 係啦係啦。 嗯。 哇，咁啊好多嘅，其實消息就咁就有好多拍賣嘅消息喎。 係。 定係我哋都啲留翻下次講啊。包括有呢個 因為時間有時間有限喎。 Skywalker 嗰支 lightsaber。 哦。 係啊。 係。 係啊。2000几万英镑啊，即系而家讲紧 ，OK， 系啊，好犀利啊，咁啊，另外铁人28啊，嗰个一个摆喺个公仔都攞出嚟拍埋之类之类，或者我哋迟啲同大家详细讲翻少少好唔好？呢、這个系啦系啦系啦，另外咧，上海世博啊，嗰个唔讲住啦，下次讲 啦，系， 呢、這个漫画嗰个问题讲唔讲咧？个作者话停刊啊，呢、這个， 哦好，讲埋啊， 讲少少啊， 可以讲讲 X-Men OK， 咁而家有一個好 hit 好 hit 嘅漫畫兼夾卡通啦。 係。 咁其實我係日文名嘅，咁佢應該叫做Kenaji 啊。咁佢 意思係咩啊 ？Kenaji 其實應該係武啊，武、 okay. 啊，武術個武嗰啲咁嘅嘢啦。係。咁佢哋香中文佢哋叫嗰套嘢做神替草替個替啦 嚇。哦，草替。 係啦，因為嗰、那個其實個女主角就叫做 Large 咯。 OK。 係啦，其實個名就係攞翻嘅。咁其實怪嘅，咁其實又係嗰啲山之女福星嗰類咁嘅故仔啦。咁、 okay. 但係咧，佢個女仔就當然唔係外星人啦。咁原來佢就係由一個神木啊，即係大家知道有神木呢樣嘢係咪？即係日本有啲神社啦。 嗰啲係啦。 咁佢嗰個神社都係叫做神替嘅、 嗯、 個名係啦。咁就用個神木咧嘅一部分咧雕出嚟一個神像嚟㗎。係。咁呢個神像後來咧就變咗個少女喎。咁咧嗰個神木個神變咗個少女咁嘅形態出現，咁當然都亦、都係。同個男主角咁夾一堆咁啦，大家知道啦咁好山T啦。咁中間當然佢亦都屬於一啲傲嬌角色啦，即係嗰啲即係好啲頭皮好臭嗰啲啦，係啦。其實阿林都係嘅， 阿林當然啦， 都係 嘅，喐啲就電到， 係電到阿朱星當飛。 朱星當 係啊。好嘅，咁呢個古仔就冇乜嘢啦。咁同埋個女主角其實佢本身唔係魔法少女咧，但佢成日好中意扮魔法少女嘅喎。 啊， 喺故事成日揸住一個玩具嘅魔法棒喺度揈嚟揈去嘅，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個女仔個 但係冇法力 嗰份好弱嘅，因為佢只不過係神木嘅一個好少 一 部分嘅，係、 okay. 咯。咁總之係講佢哋搞事多嘅 ，OK 呢啲故事大家都知㗎啦，即 係 男男女女啊，搞下事啊咁。咁其實呢、這個網上應該睇到呢套卡通嘅，我都未睇過，我睇咗同大家講啊。咁但係我哋想講嘅唔係講呢套卡通，係話咧原來咩事咧？就話呢個作者啊，原作者啦，就係、是、呢、這個姆尼奎里嘅女仔嚟嘅 ，OK 女性作者嚟嘅。咁咧 用呢個名未必一定女仔啊嘛， 唔係女士嚟嘅，真係女士嚟嘅。咁就話咧，佢而家咩事咧？就聲稱咧自己有病啊，咁、 okay. 就入咗院喎，咁就話唔畫住啦，咁就話呢、這個喺、長期喺呢個月刊 Comics Rex 呢度連載嘅故事咧，就暫停咯， 嗯哼， 無限期暫停咯。咁、 okay. 點解咧？咁原來咧就話可能呢個話入院係煙幕嚟嘅，因為咧出邊咧嗱呢、這個傳説嚟嘅啫 ，OK， 出邊就話啦，因為出邊有好多人啊非議佢呢個嘅女主角Large 啦，嚇點解咧？咁就話咧，原來發覺佢唔係處女嚟喎。 哦、啊， 係啦，咁我都唔知啊。咁唔係嘅，咁你喺呢啲咁嘅即係萬人迷角色嚟講，其實係佢哋會有個投射噶嘛，啲讀者。 O K。 係啦，咁如果呢個人嗰啲即係呢啲嘢唔係咁乾淨咧，就會差啲嘅。O K。咁啊，其實詳細我都唔知點解佢話佢唔係處女啊。O K。係可能係同佢中間嘅劇情有啲關係嘅，因為我記得佢哋鋪咗啲嘢出嚟就話佢大肚啊嗰啲咁嘅嘢嘅曾經。 哦， 我唔知點樣嘅 ，OK， 我唔清楚係點樣嘅 ，OK。咁或者遲啲同大家再詳細報導一下呢一 part 啦 ，OK。咁呢個都算咗大新聞嚟㗎喺日本，係啊，因為嗰套嘢而家係好 hit 㗎。好啦，咁另外睇下有冇啲漏咗講嘅嘢先。咁M Street 啦，亦都原來話咧嚟緊咧又會拍咯。M Street 即係 猛鬼街， 猛鬼街即係嗰個有隻爪 ，Nightmare on M Street Freddy， 係 Freddy 啦，即係爪係有啲刀嗰個啊， 係 啦，嗰、那個塊面燒爛曬嗰、那個，咁就話會有個 remake 喎，即係又重新拍過啦，係啦，咁就另外唔止喎，另外咧連佢Phantom 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唔係 Phantom 唔係 Of Opera 啊 ，Phantom 未影奇俠啊， 未影奇俠啦，未影奇俠就係個骷髏頭戒指嗰個啦， 係一件緊身衫紫色嘅。 係冇錯啦，咁嗰啲又話有 remake 版出嚟喎，咁 因為其實一路都未停過，佢一路有卡通上。 咁呢套新呢套就係 Phantom Legacy 叫做係啦，咁大概係啦，講兩父子嘅關係咁啦。咁詳細唔知啊，咁就有新消息話會開拍啦。咁同大家講翻啲 Phantom 咧，原來上一次嗰套版本咧， 十幾年前咯。 係啦係啦，啊我一時揾唔翻個資料添，咁就話咧係佢係嗰個女主角啊。其實咧就係第一代嘅 Buffy 喎， 係咩？哦 ，OK， 係啦，嗰個咪就電影版個 Buffy 咯。 OK，OK， 係啊，咁男主角咧就係呢個做 Titanic 嗰個做阿 Rose 嗰個叫做咩未婚夫？ 未婚夫咯， 係啊，咁喺 Titanic 入邊佢算係奸角啦，咁咪微影劇佢就係做微影劇咯。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咧 新版唔會 本來 Buffy 都想同大家講，因為成日都話 Buffy 咧會拍電影嘅， 咁係， 但都係 傳咗好多年啦。 咁嗰班角色原本電視版啊 Angel 啊 Buffy 啊， 係都老啦，可能真係拍到嗰陣都要換角㗎啦。 不過通常都換角㗎啦，因為電影版好多時都 係啦。咁 Buffy 咧其實頭先本來都想同大家提下，因為咧頭先講嗰套 Twilight 咧其實都有啲 Buffy 嘅影子㗎，我覺得。 冇咁多打， 你講吹拉冇咁多打， 冇咁多打， 即係一個學員裏面嘅殭屍故事啊嘛。 係， 而男朋友亦都係殭屍啊嘛。呢個其實係好似嘅。 我最初唔係最初男朋友係人嘅，後尾先轉溝嘅殭屍嘅。 你講 Buffy？ 係， 有 最初有另外一個男仔咯。 有咩？ 有，最初有個男仔，不過陣間就散嘅。 係咩？ 啊， 哦 ，OK。系咯，咁 Angel 就係 Buffy 個男朋友啦， 最第一個啦， 咁後來就變咗係 Spike 啦 ，Spike 即係亦都係嚟緊做龍珠裏面做笛子魔， 係 魔王啦，嗰唔係魔童啦嚇，笛子魔大魔王嗰個演員啦， 係啦， 咁或者 Buffy 我哋揾機會咧同大家真係詳細講，因為當年係同 X-Files 差唔多一咁受歡迎，亦都有九季嘅 ，OK。 系， 中間都衍生咗好多即係抄作物啦，包括我和殭屍個約會好多。咁呢個新嘅殭屍熱潮咗，我亦都覺得係由佢開始帶起。 都係咯，甚至而家 HBO 嘅 True Blood 啊，依啲都其實好似佢。 係咪啊？係啦。OK， 咁就另外啦，那個時戰隊嗰個咧將會有個新嘅。即係發佈會咧，就唔知喺1月31號定係2月1號咁上下，但其實係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咁會有嘅喎 ，OK， 咁大家留意消息啦 ，OK， 咁相啊大家都睇過啦 ，OK， 係咪無面超人個拍卡 game 終於喺日本上市啊？ 哦，係啊，咁嗰個就係會有嗰啲卡啦，咁總之你一燙落去就會出嗰啲超人 啦嚇，即係配合個遊戲機啦嚇。 係啦，咁其實根本亦都係一個遊戲銷售嘅， 咁 叫做乜嘢咧？叫 Command Rider Gamba Ride 咁樣嘅，係啦，咁嗰個遊戲就係咁嘅名啦。咁其實咧有啲似我哋之前即係講嗰套怪獸咩大決戰啊？ 哦，係， 係咪啊？即係嗰個鹹蛋超人嗰套咧，全部怪獸但就冇鹹蛋超人嘅。 有最尾 唔係有個 game 冇㗎，有冇㗎？ 個 game 有㗎， 個 game 反而有，個 game 反而有。 個 game 有，不過隱藏角色嚟。 咁嗰個劇咧，鹹蛋超人嗰個怪獸即係大戰爭咁啦。 我叫佢真人版比加超啊， 怪獸版。 OK。 咁咧嗰個都會有續篇喎。 哦，係啊， 係啊， 第二季嘛。 冇錯啦，咁個或者遲啲又同大家報道下啦。 但係未上啊，到而家都嚇。 唔係喎，網度已經有第一集啦。 係咩？哦，咁 唔係即係佢公式嗰個網啊，唔使錢睇嘅。 哦、oh, ，OK， 係啊，咁我未睇啦，因為我機唔知點解睇唔到。 哦、oh, ，係 啊，係啊，但係遲啲可能有嗰啲第啲版本㗎啦，係咯、mm hmm. ，已經有啦嗰度。OK， 咁係咪同大家講下呢、這個交叉人咧？ 交叉人 Xman 啊，有個新嘅視片咯。 哦，係啊，咁呢集咧就係講個 Wolverine 自己嘅前傳嚟嘅，亦都係 啊， 係啦，咁講咩嘅咧？ 大致上講翻Project Pus 嘅故事啦， 係咁點樣嘅？ 嗱、，Weapon Pus 啊，其實 Weapon Pus 咧就係一個美國政府組織啦， 冇錯。 咁就係製造，因為美國隊長嘅成功咧，就引發咗，因為之後有大戰之後有冷戰啊，咁各樣嘢美國覺得受威脅，咁就成立咗一個叫 Weapon Pus 嘅組織啦。 Weapon Pus 係嚇 ，Wolverine 就係 Weapon X， 即係第十個做出嚟嘅、 哦、 第十個依類組織。即係第十個試驗品啦， 第十個改造人咁樣 啦。咁由 Weapon Zero 開始啦。 咦？咁其他係咩嚟㗎？ 都係將一啲人或者 Milton 改造咯。 咁後來咗 Weapon Zero 開始，哦有嘅一路 有 翻嗰啲人。 哦有嘅， 嗱依套戲會出嘅就係 Weapon Zero 啦，係一個 即 係 邊個？ 一個殺手啦。 哦， 佢就唔係 Wolverine 咁 ，Wolverine 嘅復原能力係佢天生嘅，因為佢係 Milton。 OK OK。 嗰個咧就係人造出嚟嘅。 OK，OK。 咁你用遺傳因子嘅 Wolverine 主角改造係將嗰啲金屬嗰啲整到佢骨度啊嘛。 Adamarium 啦， 係咯係咯， 就融咗佢骨。但係正常人係做唔到依樣嘢噶， 係會死嘅， 會死 嘅。你先做到，係啱啦。 佢都爭啲死。 係啦。 咁樣做有呢個會出嘅 Weapon Seal 啦 ，Saber Tooth 啦 ，Saber Tooth 都係改造人嚟㗎。 係改造人嚟， 哦，即係都係本來係佢嗰個實驗做出嚟嘢嚟。 書度就其實就有少少唔同，或者 佢呢度講好似本來 friend 嚟噶嘛， 嚇， 係咪啊？ 書度仲神奇嚇， 書度仲神奇 嚇，又一間先交代啊， 唔係機係嘛？ 嚇嚇，唔係 點樣仲神奇？ 係一間交代啦。 OK，Wolverine 呢度咧就係一個冇交代佢幾時出現嘅一個人啦。 係， 咁 因為佢從來都係咁後生個樣。 啊，咁佢就被捉過去 Weapon X 嘅 project 嗰度啦。咁就注射咗有嗰啲 Adamarium 咁啦，係咯 嚇，一個不完全唔會即係只有液 即係變成由液態變成一接觸空氣咧，就會變硬嘅，而變硬咗之後就冇法子整得爛佢嘅一個超合 金。係啦，超合金啦，係啦。 咁就美國隊長嘅盾就係依樣嘢啦。 哦，OK。 咁樣咧，咁佢注入咗去啦，咁發現啦，由 Weapon Seal 開始咧，所有依啲人咧都係被洗腦嘅。所以佢係忘記咗自己係邊個嘅，即係只有啲零碎嘅片段咁所以 Wolverine 又記得自己，即係起碼漫畫度記得自己曾經同美國隊長並肩作戰過啊咁即係，當然嗰陣時佢唔係噴個金屬啫，淨係得棚骨嘅啦嗰幾 下刀，爪係骨嚟嘅，係 骨嚟啊， 即係動物嘅爪咁樣好似係咯。 咁樣佢就一做起咯，即係被啲人問佢。你想要咩代號？佢叫 Wolverine 啦，咁呢個就係佢最後嘅記憶啦。 咦？但係我見到佢個軍牌度係有咁寫住喎。其實可能佢係紀念一個人㗎、 可能 係啦，係啊。 咁佢話佢叫咩代號？佢叫 Wolverine 啦。呢個就係佢唯一同最後嘅記憶。 冇錯。 佢甚至佢係咪叫 Logan 咧？佢自己都唔知嘅。 OK。 咁即係人人叫佢 Logan 嘅，只不過係咁走咗出咁實驗成功，佢就發狂咁走咗出嚟啊！咁但係就係、是、呢個實驗就係由一個叫 William Stryker 嘅人做幫佢做啦。William Stryker 就係、是、啊唔係 Colonel 上教啊。呢個就係 X-Men 第二集 X2 嗰度嗰個奸角啊。即係個仔係 Milton， 但係因為個仔意外地殺咗佢老婆。咁佢個仔又將個仔搞到變咗植物人咁滯，咁就控制 Professor X 要殺曬所有 Milton 嗰個啦。 即係喺電影版嘅第二集有出場嘅。 係。當然一間再交代 okay. 漫畫版呢班係咩嚟㗎啦。咁同埋咁樣就派咗 Saber Tooth 去追殺佢一個。咁當時 Wolverine 就走咗去加拿大，就同佢嘅愛人Silver Fox 隱居啦。咁就 Saber Tooth 就去追殺佢啦。 即係 Cyber Tooth 係初初幫政府做嘢嘅。 係。 哦， 佢都係一個極之唔穩定嘅，但係就聽話過佢。 即係起碼佢可以同佢打先啦。係。 都佢同佢一樣係擁有復原能力啦。 哦，係咩？ 同埋佢隻手可以變成爪形啦。 係啊。 即係但係就唔係金屬，係真係生物咁嘅爪啦。 係啊。 咁。 但呢個係經過改造之後先變嘅。 冇交代， 冇交代，即係 冇 啦。書 同埋呢度我唔知有冇交代， okay, 書其實冇交代。咁就去追殺佢，成個故事就係咁啦。亦都會帶另外一個 Milton 叫 Gambit 出場啦。 係啦，個牌王啊嘛，佢哋叫做。 係牌王啊，佢。係 啦。 佢就係可以控制dynamic 嘅動力啦，即係可以將啲嘢嘅分子摩擦引爆。 哦。 即係俾佢掂過嘅嘢會爆炸啦，簡單嚟講。佢通常就射啤牌，但唔一定係啤牌，佢碌棍都可以。 即係其實佢乜都得， 同埋佢棍 返係 好 勁 㗎啦。 OK。 佢碌棍都可以爆炸，唔一定嘅。總之佢掂住架車都係 有啲嘢變咗炸彈㗎嘛。 佢掂住架車都有，不過佢拋唔咗架車㗎嘛。 OK。即係佢唔大力嘅，純粹 正常 人咁好打啦，係啦。OK。 咁武功好 嘅。但係牌王係咁早已經出場㗎啦咩？ 我諗佢交代可能係現代，因為你睇翻啲衫係幾現代。 但係佢牌王唔係應該同後來嗰班人一個 team 咁樣嘅咩？睇翻卡通啦， 如果你睇翻漫畫版嘅牌王阿 Remy 咧，就係90年先出場嘅。 係咯，因為後來 就係啊，佢嘅作者就係啊 John Byrne 啦，即係漫畫界叱咤風雲其中一個。近代嘅出名嘅作者啦，即係例如 DC 係揾 John Byrne 幫佢改版超人啦，新一代嘅超人就係 John Byrne 就佢作出嚟 作出嚟㗎啦，即係新嘅哈利頓一個 Cool 啊，呢啲全部都係佢。 咁牌王係佢作出嚟？ 牌王係佢有份啦，有份啦。 咁即係話應該喺嗰段歷史唔應該咁快出現呢個角色。 咁牌王其實係一個咩 Milton 啦，咁由細個就孤兒啦，咁就街流浪，俾人捉咗去賣咗去俾個一個盜賊集團。 咁我想問佢嘅能力天生嘅。 係，但係 我真係唔係嗰啲 weapon。 但係武功咧就係嗰個盜賊集團教佢。 哦，咁梗係啦。 嚇，咁佢係世界最出色嘅神偷啦。 OK。 亦係即係咁呢個就係漫畫版裏面牌王啦。 佢完全同呢個 Weapon X 嘅組織冇關。 咁後屘佢撞咗 Storm 啊 ，Storm 當時失憶嘅，咁佢救咗 Storm 啊，咁將佢帶咗翻 Professor X 嗰度，咁就一路斷斷續續咁加入咗X-Men 或者 Weapon X 嗰度做顧問啦，咁即係又有 有不斷發展啦。咁呢個就漫畫版嘅。咁至於漫畫版嘅 Sabretooth 咧，就更奇怪，佢係冇交代佢點嚟，但係應該係蘇聯製造嘅超級士兵。 誒，反而係蘇聯嘅。 嗱，喺呢度咧，電影版裏面咧，佢同 Logan 咧係同父異母兄弟。 嚇、 啊、嚇！但係喺漫畫版裏面更騎呢，佢成日以為 Logan 係佢老豆。 點解？ 因為佢哋擁有相同嘅力量。 但係就冇真正 交代嘅， 或者點樣？因為 喺唔同作者，最初作者就話 ，Sabretooth 都冇記憶嘅， 係都係被洗咗記憶嘅、 哦。 最初嘅作者就話係，但係近期嘅作者就話唔係，係即係睇一路發展啦。 任你講啊， 任你講，即係佢以為， 哇！咁原來同佢有好大嘅 點解個 淵源嘅喎？ 想懟冧佢咧，就係話想超越佢。 哦， 啊，所以兩個係細仇。 Sabretooth 即係喺卡通叫做劍齒虎嗰個 啊，係啊係啊。嗱，至於至於呢度 第一集開始，佢俾人搞掂咗，好渣嘅啫。 其實係唔可以嘅喺漫畫版嗰度。 係咯， 佢係 好犀利㗎。 佢係精神力對佢完全影響唔到啊。 係咪啊？ 啊，即係 Professor X 嘅力量，佢係唔 解 嘅。佢係改造嘅其中一樣嘢啦。 都好犀利嘅角色嚟嘅，應該 係。即係因為蘇聯係擅長呢樣嘢啊嘛，心靈控制。 咁如果 蘇聯製造出嚟嘅，例如 Omega Red 啊。同埋 Sabretooth 都係 關心靈 全免疫嘅， 唔 係佢冇心靈力量，但係佢可以對心靈力量免疫。 免疫 OK，哇！原來有啲咁嘅淵源嚇。 咁樣咧，嗱依度另外一出個女主角咧，阿 Silver Fox 咧，喺漫畫係喺武術家啦，即係漫畫版依度就唔知 銀狐 嚇，依度就唔知啦嚇，依度就唔知啦，依度就係同阿 Wolverine 喺加拿大隱居嗰個女仔啦， 我即係都係有超能力嘅。 本身就冇係好打嘅，但係後屘俾 Weapon X 捉咗、 哦，又整埋佢咁， 整過佢同 Wolverine 有類似嘅力量。 即係點啊？ 復原能力咯，但係佢一復原能力人造出嚟，所以冇咁犀利。 哦 ，OK。 Wolverine 只要得棚骨都係復原嘅。 嚇、啊？咁誇張？ 係啊，差唔多係等於 indestructible 嘅。 即係同個 hero 上面啦啦隊隊長嗰隻啦， 係啊，犀利啊！唔知有冇咁犀利，但答唔到。咁、 okay. 但係依度就暫時冇交代佢咩啦，即係片頭有嚇。咁 冇錯。喂，睇片頭見到咧好多兒童版嘅後來嘅 Iceman 角色喎。 係啊，有 Iceman 啦，有個細路變咗冰啦，有個白嘅女仔就應該係咩啦？ 係 Storm 啦，係咯。 有個細路，我唔知係咪代表阿 Summer 即係 Cyclops 啦。 係應該係嘅。 但係因為 Cy 應該嗰班主角喺翻度，幫 阿 Cyclops 係成年人先發現自己有力量，因為一次交通意外先發現佢同細佬係有超能力嘅。 哦，係咩？ 啊，撞飛機嚇。 咁、但係佢唔係控制唔到自己嗰啲死光，所以先要戴住個眼鏡嘅咩？ 係。 咁但係佢細個冇嘅。 细个冇吓， 哦，即系启发出嚟嘅喺个有意外度， 意外到佢紧张先做咗呢样嘢，但系跟住就停唔到射啦， 控制唔到 ，OK 吓，不停咁射嘢 ，OK 咁其实就几唔同嘅个啲角色设定、 okay. 至于依度嘅大奸角阿 Colonel William Striker 咧， 系 喺漫画版度仲奇， 系 一个牧师嚟嘅， 吓 吓系一个。佢出場有一部短片叫God Nice Man But Hate Milton 哦 咁佢係一個好憎恨異能人嘅牧師 ，OK， 因為佢嘅屋企人係俾異能人殺咗 嘅， 咁、 okay. 佢就攞咗一個來自未來嘅機嘅專追殺異能人嘅機械人嘅其中一隻手咁裝咗喺自己度嘅。咁佢就可以有限度嘅心靈力量啦。 追殺異能已經唔係巨型嗰啲咩？ 我唔係喺未來已經縮細咗㗎。 哦 ，OK。 咁啊，佢意外地得到嗰其中一個機械人咁攞咗佢嘅手臂。 點解佢自己跛嘅咩？ 佢係一次意外，因為異能人引起嘅 身 係 冇咗隻手嘅。 冇隻手，咁佢裝咗落自己度咁。 哦，即係暴驚雲係嘛？ 但機械嚟喎，仲要好大碌喎， 機械麒麟 臂 ，Hellboy 咁大碌喎， 即係隻手大隻過正常手 ，Hellboy 咁大碌喎， 咁點啊？即係主要嗰隻手大力嗰啲咁嘢， 唔係大力，佢係隻手有啲武器啦， 哦，變啲武器出嚟嗰啲 ，OK， 同埋佢係隻手嘅裝置令到佢可以有精神感應力量，可以控制人啦。 OK， 好，其實就應該裝唔到個人度嘅呢樣嘢，不過是但啦。 咁咪 漫 畫冇得 識裝嘅， 係咯。牧師啊，佢係一個 唔緊要啦，係咯，係咯。 咁 大致上就係咁啦，咁 OK， 其實就幾唔同嘅角色設定。 好啦，咁我如果再有進一步嘅消息，又同大家再講啦。咁另外係咪 G.I. Joe 亦都有啲新嘅 poster 啦，黑白版就有啲紅光咁樣啦。係 啊，但係 so far 未見到 Cobra Commander 喎。 Cobra Commander 咪蒙面咁嘅樣啦，你想睇咩呢？完全冇樣 喎。睇下佢個面罩咪又係咁一隻食鬼個鬼咁笠到 嚇，光有型啲嘅。係啦係啦，咁另外呢好似話呢套電影入面呢都會有返佢嗰個 G.I. Joe 個基地呢叫係咪叫 Pitch 咁樣。 Pitch 啊。 咁同埋都有嗰個咁嘅壞人嗰個島啊，嗰個眼鏡城島。 哦 ,Cobra Island。 係啦係都會有返呢啲咁嘅嘢。聽講。係啦。 有冇啲咁騎呢嘅戰機啊嗰啲咁嘅嘢呢？ 哦，咁又唔知啦，因為佢開始嗰陣就想整到好真實嘅。 咁我諗都會真實化，因為實在太古怪啊啲故仔。 係咪咁聽講呢佢啲 location 都好多㗎喎、哦。咁呢個係咩呢個邊度係 Paris 啦呢個係咩 北極囉。北極囉。 北極啊喔。喺、哦啊、北極 係啊。 北極都有攞景啊。 我唔知喎佢咁寫喎。 犀利喎。 我照讀咋。 係囉。呢個莫斯科啦。 係啊。 呢個孫 哇連莫斯科唔夠凍啊。 係啦。唔係我唔知佢呢個真係實景啊定係營造嘅 okay? Australia 啦 okay?咁同埋呢個撒哈拉沙漠係咪 係撒哈拉沙漠。 係啦係啦。咁佢會有啲咁嘅 location 㗎喎。咁唔知係咪實景下但係會去咁多地方度打。 我諗北京唔需要係咪 咪即係佢個故事入面啦。係。ok, 但係咪實景唔清楚啊 ,ok, 咁總之占士邦咁 樣。都好難可以去搵啦。北極啦、啊、通常都去到格陵蘭算㗎啦。 係啦咁可能故事嚟嘅呢個係。係啦。咁呢個就同埋呢原來 G.I. Joe 大家都知道呢係計呢個變形金剛之後呢即係另一隻都係叫做孩之寶啊， 係咁玩具啦，因為其實嗱 ，action figure 依樣嘢就係 G.I. Joe 算係先鋒啦，係 啦，即係而家大家成日玩著衫公仔啊，由以前就 G.I. Joe 開始啦，係 啦， 咁佢今次呢套電影咧就叫 G.I. Joe 嘅 subtitle 就係 The Rise of Cobra 啦， 哦， 係啦，咁四張海報啦， 眼鏡蛇嘅興起， 冇錯啦，咁就係呢個嘅2009年啦，8月7日先上映嘅，咁大家就。要等等啦，咁同埋咧，佢大概咧就係喺未來十年後嘅未來咁上下啦，個時空係咁近未來啦，係啦，咁同埋咧呢個故事咧話明係一個原創故事嚟嘅。 哦 ，OK， 即係同 冇錯啦， 啲無關。 哦，因為佢係前傳咁啊嘛，類似即係講翻 Cobra 點嚟咧。你記得卡通一開始已經有 Cobra 啦，咁呢個就開始啦。咁同埋咧嗰班人都未歸隊嘅 ，G.I. Joe 嗰班人即係全部 G.I. 咧 ，G.I. 其實就係美軍嘅簡稱啦。 哦 ，OK，OK，OK， 租係咩？就兵咯。 是啊 大兵 啊 是啊 美國大兵。 不過裡面有女人的 ,ok。 是。 好啦咁另外呢有一套叫 Underworld 嘅第三集啦叫咩沉狼嘅嗰度。 妖夜沉狼。 妖夜沉狼。 Rise of Lakens。 第三集呢又係前傳喎。 是前傳嚟 嘅。玩到 Rise of Lakens 係咪 ?Lakens。 Lakens 係咩呢就係人狼。 人狼啦。 人狼屬到你何來呢咁。 其實嗱你睇返嗰度其實都已經交代咗個故事㗎。人唔係佢唔係交代人狼族點嚟係交代人狼族點解會叛亂。 是 嗱，佢其實佢成個故事設定咧，最初就係話人狼係吸血鬼族人嘅 奴隸啊嘛， 奴隸啦咁，咁就係因為吸血鬼當時嘅王的Victor 啦，個女愛上咗一隻人狼， 係啦，個女叫咩 Sandra 咁樣 ，Sandra 啦， 佢係咪即係一路嗰個女主角？ 唔係 嗰個女主角， 佢改一路個女主角係佢養女， 哦， 啊、用翻個名啫， 哦，係咪都係嗰個做啊？但係。 唔係， 又唔係，都唔係嗰個女演員。哦 ，OK。 咁就愛上咗一個 Lincoln 叫 Lincoln 嘅人狼啦。 係。嚇、啊。Lincoln 唔係就係啲人狼啲名咩？ 唔係。Lincoln 啊 ，sorry 嚇。 係，我 Lincoln 就個名字，我差唔多嘅。 愛上咗一個。 是但啦，係咯。 佢其實係一個算係人狼族嘅首領啦。咁係 啦， 係咁兩個相愛啊，咁結果咧就。Victor 就不滿啦，甚至要處死自己個女啦。 OK， 咁就將佢烈日暴曬啦。 哦， 嚇、啊、咁樣死咗，咁就 死咗㗎， 係死咗。 哦， 咁就引起Lincoln 不滿，咁就 帶領佢族人反抗啦， 發狂咁咬傷 Victor， 搞到 Victor 最初咪喺《妖夜傳說》第一二集，佢沉睡緊嘅、 哦， 就俾佢咬死咁滯，咁、 哦 okay 啊、要沉睡復原，咁佢就走嚇，咁、啊、就要出嚟啦，咁 咁一路就開始咗幾百年人狼同埋殭屍嘅戰爭，呢度就講返呢段故事詳細喎，即係之前淨係交代一段故 事都係喺類似中世紀咁嘅背景發生啦。 係你睇返、那個 唔係揸槍嘅呢集 ok 冇槍戰嘅， 刀刀劍劍 著盔甲嘅，甚至乎 你睇返係著住盔甲 嘅，盔甲嘅 Victor 好似都係嗰個演員， 係 Victor 就係、是 哦、我成日以為嗰個女主角同一個人嘅， 唔係 哦， 呢個係主係一個舞台劇演員嚟嘅、哦，主要做莎士比亞嘅戲嘅。 哦，原來係咁， 因為佢可能襯翻個古裝啊， 講 啲嘢 會 好古怪嘅，咁係呢啲人做 feel 啲，個 feel 多啲嚇， 唔係槍戰片嚟嘅。 係啊， 咁其實個畫頭都上咗好耐嘅喎，我好耐之前先睇過。不過今集有網友又提供咗啲資料啦，咁我哋都講下啦。 係啦、 啊，咁或者 key 翻上俾大家睇下。 好啊，好啊。 系啦，系啦。咁仲有冇啲乜嘢要同大家交代嘅？之前呢啲係咪講曬未㗎？ 講曬㗎啦， 即係 Hugh Jackman 係 Logan 啊呢啲。咁啲演員睇頭先，佢冇同大家講啊。 冇講演員。 我冇講演員 ，OK。 Hugh Jackman 就 呢個咧，呢個邊個嚟㗎？呢個？ 哦，呢個就係嗰個 Colonel 啊。 哦，頭先 X-Man 嘅招嚟。OK， 咁其實仲有好多資料未講得曬嘅。 咁但係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 真係個半鐘啊！ 係啊，要收。要收場㗎， 係啦，咁我哋留返少少嘅其他嘅新聞啦，即係可能冇咁時間定嘅新聞啦，咁就同大家再繼續報道下啦。咁就嚟緊就聖誕㗎喇喎，係啦，咁我哋講返啦，我哋之前咪話過我哋會遲啲可能會要喺唔同地方錄音呢樣嘢，係啦，咁大家 有啲 feedback 啦， 俾啲 feedback 啦，咁我哋 好啦，至於漫畫方面 ，Marvel 終於就係出新美國隊長應該就嚟出場喎。 點解叫新美國隊長？ 因為美國隊長死咗嘛，喺漫畫度。 係 啊。咁而家代替佢嘅就係佢嘅嗰陣嘅 sidekick 啊，即係個助手。 我出另一個人嚟㗎。 咁其實件衫唔同嘅，一近著一件好似喺個漫畫度就一件類似戰隊衫嘅 領 衫啊，因為美國隊長嘅盔甲嚟。 係啊係啊。 咁，但係依個就暫代嘅，但係遲啲會有另外一個新嘅美國隊長出場啊。 就舊嗰個唔會翻身啊。 未知會唔會可能嗰個所謂新美國隊長就係佢自己啦，而通 DNA 做翻， 而 Iron Man 就終於俾人拉咗落場啦。 係啊，上次講過啦， 係啦， 你話 Green Goblin 做咗， 而家就變成神憎鬼厭啦。 OK， 交代佢。 好啦，咁其實好多消息未講啊，鋼之炎金術士啊嗰啲又會有新卡， 係啊，新卡都 就已係啦。 哦，睇翻個得幾集嘅係 四月會上， 佢應該係交代翻佢。由一路旅行嗰啲故事喎， 係咩？ 都係佢兩個做分主角， 咁梗係啦。 即係到完場嗰段其實好長時間㗎嘛， 係 佢中間其實佢去過好多地方，冇講過嘅，咁 梗係啦， 交代翻佢。 但 係 佢話有機會會改跟住發生啲嘢喎。 因 為佢話可能加翻漫畫嘅，漫畫因為同動畫個故事好唔同嘅，係 幾唔同，尤其是最尾。 好啦，咁就四月啦。 咁你冇辦法，因為動畫仲快過漫畫。 四月喺 TBS 係嗰個播放啦 ，OK， 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啦。好啦，咁其他消息或者真係下次先講啦，因為真係太多太多。 好啦，歡迎大家寄嚟我哋嘅電郵啦。 係啦，咁 再講多次個電郵啦。 tasukusf 啦 ，@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 好。 咁等住大家嘅 feedback 啦。咁 OK， 記得講翻我哋之前嗰個禮拜嗰啲啲錄音啊，大家覺得係咪啲聲音、電話錄音嗰啲問題係咪俾啲反應我哋啦？ 好，係 ，OK， 好，拜拜。